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喺星期五嘅早上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5月22号，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路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嘅，咁啊正常可能星期六日有得休息嘅听众啦，咁啊今日咧工作完之后啦，都可以咧。好好地可以咧就稍微休息一下啦。虽然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叫做都有机会落雨，咁但系唔紧要嘅。反正我哋而家都系都抗疫之中啊嘛，系咪？咁系可以嘅话，咪留喺屋企咯，系咪？都可以咧，一家人揾多啲唔同嘅娱乐开心下嘅。咁啊，今日朝头早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咁啊有效时间咧就去到早上嘅8:30钟吓。今天咧亦都系农历嘅4月30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一讲起旅行咧，好多人就会哇，真系好耐冇去旅行啦！呢段时间咧，如果要稍作旅行嘅时候，都可能咧会系选择离岛啊呢啲嘅地方嘅。咁啊，唔知道你有冇挂住旅行嘅感觉咧吓？旅行你中意一个人，定系中意一大班人同你一齐玩呢？有啲人会话到，当一个人旅行嘅时候，你就可以听自己嘅声音听得更加清楚，因为呢个声音可以喺你嘅脑海入边直接出现，然后话俾你听。其实这个世界比你想象之中的更加广阔，应该想多些办法探求更加多。 从那一天开始和你彼此相依，给我相信与支持，朋友的实在意义，能看出心中所思，不说一语两心知。你与我两个世界的人，各有各哪会算到某日才能遇，要慨叹这世界太多可能，更多不忘记了怎么开始，和你总多彩多姿，仿似小说中的人物，人性实在幼稚，人世间不必心思，心里感觉可以告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共同伤感，全源自爱心，热情难自禁。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让我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这崎岖开始，从了解跟你靠依，一切很有新意思，而你的一点心思，常叫我一夜记住，不语不说两心知。你似我，我似你，要等的人，开心会同开心，伤感伤感，全源自爱心，热情难自禁。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 爱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我找到一生的意义，那天识到你，有爱不再怀疑，平凡这一生能有个知己，恰似身边的你，不知道要怎么感激你。 一首嘅作品嚟自黎明，《两心知》。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啊吓。咁啊喺早上嘅时候啦，亦都可以同听众一齐啊睇一睇，揭下呢个百科全书啊，有啲乜嘢睇呢？啊，原来咧我哋就话到啦，黑洞系啲乜嘢嚟嘅咧？黑洞到底系咩嚟嘅咧？嗱，呢个对于好多嘅叫做物理学家嚟讲啦，都有好多一样或者有少少唔同嘅解说嘅。咁但係在我哋所認知嘅黑洞，當然呢同地球一樣存在喺呢一個嘅宇宙入面啦，係咪？咁黑洞呢對於我哋好多人嚟講呢係好神秘嘅，甚至乎對於好多物理學家嚟講呢同樣都係神秘嘅。嗱，聽起上嚟呢，黑洞係好似會吸走曬所有嘅嘢一樣。咁對於自從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被認為預測了黑洞是由重力的動作將時空連結起上來之外，已經知道黑洞源自一顆就是巨大的恆星的死亡，而留下了一顆就是很小而高密度的核心。若果假設這個核心具有超過太陽三倍的質量的話，它的重力就會巨大到等佢自己本身落入咗一个叫做单一点，即系所谓嘅奇异点，亦即系咧黑洞啊，无限稠密嘅一个核心啦。所形成嘅黑洞咧会有极强大嘅重力啦，同埋拉力噶，以致到连埋光都冇办法咧就系走得甩。所以咧黑洞咧就黑色嘅，连光咧都冇办法啦逃得过呢一个嘅黑洞。因此啊，如果你发现自己位于事件的世界，也就是根据德国天文学家卡尔所提出的，光和物质只能够通往内，往内通过之处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逃脱的。黑洞其实有一种叫做原子线，是什么来的呢？所谓的叫做面条化，也是其中一个就是黑洞用来压碎，甚至乎可以叫做就是将它破坏光啦、時間啦，甚至乎空間，以及咧就係所有物質嘅一個方法嚟噶。意思即係話咧，當呢啲嘅物質以一個喺黑洞周圍被黑洞所吸進入去嘅時候咧，佢哋就會開始拉長啦。好簡單嘅啫，試想一下一大團嘅面條或者一嚿嘅面團先啦，你不斷將佢拉拉拉拉拉，好似北京嗰啲拉麵咁樣咧，拉到佢變咗一條一條一條，然後咧。一条一条又会再无限变成一条一条，直至到咧呢一条一条咧就越嚟越幼，越嚟越细，跟住继而咧就消失啦。换言之嚟讲啊，即系黑洞将佢身边所有嘅叫做光拉扯，甚至乎物件拉扯嘅时候咧，就好似面团变成一束嘅意大利粉，然后每一条嘅意大利粉咧又会再不断无限变成好细嘅意大利粉，从而咧就被压碎啦。黑洞的确确是可怕的，特别是对于这些有生命的生命体来讲，就是对我们人类来讲。但是黑洞也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叫做或许或者通过黑洞会不会跟白洞又有所联系呢？ 如果黑洞真的会通到另外一个的星系或者另外一个的宇宙，咁另一则就必须有一个咧就系同佢相反嘅物体啦。意思即系话呢一度吸喺另外一度咧就会放翻出嚟嘅。呢啲咧都系嚟自不同科学家嘅一个推论嚟嘅。咁白洞原理，白洞嘅理论喺1964年就系由俄罗斯嘅科学家咧嗰度推出嚟嘅。我哋虽然咧就唔会用肉眼啊感觉得到咧就系、是。黑洞亦都唔希望啦，系咪？因为黑洞可以将整个嘅地球咧毁灭嘅，咁我就好唔想咧啊！太阳系入边或者我哋嘅银河系入边有黑洞嘅危险啊嘛，系咪？咁但系我哋更加咧就知道佢危险之余，亦都要好好地理解佢，咁先至可以可唔可以叫做防佢咧？唔得嘅，叫做早啲察觉佢咯，系咪？黑洞我就唔想去啦。呢段时间大家冇得去旅行，可能就会想去唔同嘅地方嗰度旅游一下。日本呢个地方唔系叫黑洞，叫做木黑。 命运就地改写只因你我当天那一眼，静静互望哑口无言，原来邂逅太简单。 大地就像一刻，只得你那身影最显眼。月下晚报灯经同游，遗忘晚上变得越来越冷。黑色眼睛，沿途与你有过一程风景，但路上谁也没明没声。静静行经，留影，木刻子夜又醒。游历过下一次未必 周国贤加上薛凯琪的木刻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而家就6:23啦，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8:30钟。好啦，周末有咩好去处呢？啊、今日咧就系5月22日啦，咁啊，原来喺旺角嘅西洋菜南街咧，都有一个你免费几得意咧，好多唔同可以叫做 poster 睇，咩 poster 咁特别呢？ 啊，呢一个嘅叫做海报展啦，就系、是、融合咗好多咧宫崎骏嘅作品喺入边嘅。今日个题目叫做中宫崎骏的德间书店。德间书店咧，其实都系一直以嚟同宫崎骏嘅叫做吉卜力工作室咧有着密切嘅关系。咁有阵时会帮佢哋做好多唔同印刷上嘅发行嘅。咁所以咧，由佢哋去到将宫崎骏嘅叫做海报啦，再呈现喺大家眼前。啊，吉卜力工作室大家都听过啦，日语叫做吉卜力。咁啊，但系佢哋呢一个叫做纸媒嘅印刷嘅德间书店咧，其实曾经啊喺九十年代纸媒盛行嘅时间啦，推动就系宫崎骏作品嘅一个大嘅功臣嚟噶。咁啊，有关可能以话系吉卜力佢哋嘅书籍啊、海报啦，都系见到咧有德间书店嘅身影。如果你连埋第一代啊宫崎骏嘅作品，例如《风之谷》啊、《天空之城》都有睇过嘅时候咧，都会留意到个开头啊。即系佢哋嗰啲叫做制作单位嘅时候，都会见到咧德间书店噶。不过随住数码年代崛起啊，咁啊书店咧早就已经咧就系、是、可以话咧埋藏咗喺好多人嘅心入面啦吓。咁啊今次咧喺呢一个嘅香港嘅一个书店入边啦，亦都可以同一时间揾到好多咧就系、是、小海报嘅作品啦，多达80幅嘅宫崎骏嘅电影嘅场景。咁啊等大家咧可以睇得到，无论系风之谷啊，魔女宅急便啊，大家中意嘅一啲嘅宫崎骏嘅动画嘅一啲嘅海报啦，甚至乎一啲剧情嘅情景啦，都会呈现喺呢一个嘅书店入边嘅80多幅。咁啊，当然呢一个嘅介绍俾大家都系唔需要钱啦，你入去共入去望一望，睇完咁啊觉得靓嘅，咁影唔影相我自己就唔知啦，啊留意翻啦。咁但系咧都可以欣赏一下，回忆一下自己以前睇宫崎骏嘅一啲嘅点滴嘅。 止まってた時間が動き出した君に会って忘れてたこんな気持ちダイヤモンドにだって花束やヴィトンにだって今の僕は負けないんだ隠しきれずにこぼれてゆく君 連れて君の好きなものを一緒に見たいんだ Love たった一つその一つを君に感じてるのさ Tonight 君を連れて君の好きなものを一緒に見たい Goodbye 別れの時 一首作品啊，嚟自日本呢一位嘅歌手，叫做清水祥太。嗰个名字叫做四一六啊。咁啊，清水祥太就话到喺东京去嘅时候，就住喺四一六号房间，又或者呢首歌曲啊，四分十六秒啦。我翻到咗，其实呢首歌应该四分十三秒先啱。啊，唔好理啦吓，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继续黐住晨光第一线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第十三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早上开幕，议程包括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议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大会发言人张业瑞表示，全国人大是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全有必要。张业瑞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全国人大会议将会审议有关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定议案。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北京当局的判断是基本法二十三条迟迟未能在香港立法，同时外部势力在香港的工作越来越频密，影响国家和香港安全，因此希望尽快将国家安全法变成港版国安法，超越香港立法会本地立法。刘瑞兆相信，北京当局是趁现时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外国不少国家未必有时间顾及香港情况，就可以快刀斩乱麻，处理香港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刘瑞兆指出，在疫情相对稳定之后，港人的不满再度重现，加上国安法，相信将会令民间不满情绪升温，未来不愿见到的局面将会持续。英国外交部表示，正是密切关注中国对香港实施港版的国家安全法的相关报道，期望中方尊重港人的权利和高度自治。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之一，致力于维护香港的自治以及尊重一国两制的模式。前港督彭定康表示，中方的做法令人发指，是对香港自治的全面攻击。彭定康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批评中国在国际社会全神贯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时候，欺凌和骚扰香港及其他地区。他表示，英国和中国就香港回归共同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英国首相和外相应该和国际间的盟友商讨事件，要继续视香港为国际间的重要城市，又质疑中国是否继续信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中国策略报告，指控北京政府的多项举动威胁美国的经济利益、安全和价值观，认为美国过去数十年的对华政策是错误。这份报告长20页，内容提到关注中国解放军不断扩军，指控解放军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等水域作出具挑衅性的行为，又批评中国继续盗取知识产权以及施行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在人权问题方面，报告指控北京侵犯人权，包括囚禁维吾尔人等少数宗教和少数族裔人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8度左右，吹和缓的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6:36，今天星期五，2020年5月22日，农历的4月30日，外面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早上的8:30，要留意着了。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豪陪着各位听众一起起身。早晨，各位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近呢一两个月啦，三个月添啊，大家咧就中意咗行山好多啦。不过咧，渔护署表示啊，咁啊，今年首三个月郊野公园发生嘅山火烧毁啊，咁啊，总共有301.2公顷嘅树木噶，咁啊，估计4640棵嘅树木咧就遭殃，面积等于咧就15个嘅围院都相当厉害。当局指出啦，今年首季发生9宗嘅山火，咁啊，较上年同期增加3.5倍。另外今年第一季郊野公园的垃圾量就是874公吨，比上年同期升了 24%， 会不会就是和多了人上山导致垃圾量增加有关呢？有环保团体就对数字感觉得到惊讶和失望，他们就说到促请政府加强爱护郊野公园，亦都要加强教育爱护林木，并且就是检讨现时的防止山火策略，包括有系统调查以及就分析山火的起因。根据渔护署的资料显示，过去5年郊野公园范围之内的山火宗数介乎13至29宗，上年1至3月山火烧毁94.1公顷的郊野公园林木，涉及就2宗的山火，但今年首季已经就急增至301.2公顷，哇，差好远，总共录得就是9宗的山火，当中包括就是2月中旬马鞍山就绿巢山林大火，仲有咧就系城门针山啊，同埋草山一带嘅山火亦都颇为严重嘅。呢啲咧都系行山人士喜爱去，即系起码我自己都会去绿巢山、针山、草山啊吓。有关数字啊，仲未计，以及咧就今年4月大榄涌郊野公园发生嘅山火噶。我哋当然希望咧就系树木能够咧就好地保存，因为香港嘅郊野公园其实系好靓嘅。种一棵树需要的时间相当之耐，但是烧一棵树或者砍伐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做得到。早上6:38，

嚟到朝头早啊，星期五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啊，职场 KOL 有我哋嘅后花园啊，哇！离远已经听到一人喺度唱紧歌，给我一个弯，可以不可以？喂，安安系你、哦，早晨啊，翻嚟思安咯。 我好中意唱歌，但系呢一首比较系未唱过嘅。 早晨啊，各位听众，点解呢只未唱过啊？ 唔知点解咧，唔系好啱我嗰个 feel 咯。 系咩？但系 今日好歌嚟嘅， 好歌嚟嘅。但系今日呢个 feel 咧，好厉害、哦。哇！我见到你喺身旁嘅植物咧。哇，五顏六色喎，咩嚟㗎？呢個佢直頭好似我哋細個咧喺課本上面見嗰啲最典型嘅花，即係一個花蕊咧就好大個，跟住側邊啲花瓣咧就係、是、慢慢喺側邊打開咗，冇乜特別形狀嘅，真係好似平時嗰啲畫公仔嗰啲花瓣咁打開咗咁，但係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喎。 你講到咁普通，其實呢朵花係好嘅。我都唔知点形容，我就谂咧，我哋两个都唔知点形容 佢，所以我就系谂住咯，佢个样咧，佢个 shape 啊，望落去咧系好似最典型嘅花嘅，不过咧佢无论系个花蕊中间突出嚟嘅，我唔知系叫 好难形容， 系唔知系叫茎啊，定系叶啊，定系种子啊，定还是喺佢侧边花瓣嗰度又飞咗一大扎出嚟，佢有啲似仙女下凡。但系又有啲似， 佢嗰似精灵，我觉得嗰啲 系啦， 其实好难嘅嗱，我打算 似闪电，似闪电得唔得？似闪电 唔得，我哋形容唔到啊！我先讲完个名之后咧，先用自己上网 check 下，咁就会更加感受到，好难形容今次呢个，因为其实系太色彩缤纷、太靓啦，因为好有热情，系西班牙嘅一种花嚟嘅，咁、 哦、 佢系啦，叫做白花，叫西花莲，又或者叫白香果。其实西花莲咧就系、是、白香果嘅花嚟嘅， 即系大家，即系我哋成日食嗰啲台湾嗰啲白香果，即系香港广东话叫热情果， 系啦， 系嘛？ 白香果系台湾，冇错，你好叻。 系 白香果， 因为我之前咧又喺晨光嘅第二个环节咧，我的享乐时代就系、是、教大家整咩咧？因为我细个成日喺印尼嗰度咧饮嗰个热情果汁啊。咁我就教大家咧，点样可以喺香港都整到呢个印尼式嘅热情果汁？ 哦， 系啊， 谂住讲百香果，未必有人知系咩添。原来你有呢个环节讲过，系啦、 啊， 百香果，系啦、 啊， 就系、是、 热情果， 就系、是、热情果。唔系，其实呢个热情果咧，其实呢个百香果其实本身系西班牙文嚟嘅。咁、 啊、 佢变西班牙文，将佢译咗做英文嘅时候，就变成 passion fruit。咁但系咧，大家就会变咗 passion fruit 嘅时候咧，喺台湾咧就好似译音咧变咗百香果咁。其实真正嘅名字 passion fruit 咧系受难果咁解， 哦系啊， 耶稣受难嘅受难嗰、那个 passion、哦、p a s s i o n， 咁、 啊、 其实即系 passion 有另外佢英文嘅翻译里边咧就系、是、热情嘅意思，所以好多人误解咗叫佢热情果，其实佢系受难果嚟嘅。咁、 嗯、 其实百香果咧，我哋食 passion fruit 即系好多时候食咁果汁啊，或者系怎食佢啊。咁呢一个花呢呢、这个果咧，其实之前咧佢结果之前系开花先嘅。 哦，开 花, 开花之后 系啊 系 啊。 系啦，咁、那个花咧，其实形容俾大家听咧，就系、是、有五片花萼啦，跟住有五片花瓣。 嗯， 其实就系好工整嘅，有少少似咩咧？日本人咧系叫佢做时果时计果，点解咧？佢似时钟上面嗰、那个盘啊， 嗯、 即系有十二小时啊歌咁样。 哦，系。 你想象一下， 又形容得几好喎、啊？呢、这个时计盘 Tokyo 咁样噶嘛？ 一讲日本你就话形容得好噶啦，日本人讲乜都好。 咁又唔系嘅。 你睇个钟同表，大家想象一下，就系、是、个表面嗰十二个时针啦，跟住个花咧，其实就好似好均衡咁样一个字盘摆喺度咁，所以日本人咧对于咁均称嘅嘢咧，佢哋就好着迷，佢哋叫一种果咧叫做时计果，就系、是、时间嘅时间，计、 嗯、 时嘅时。雞屎雞咁樣嘅，咁、 嗯、 其實佢就係本身係亞熱帶地區嘅，美洲熱帶地區嘅，原產係巴西嘅，咁、 嗯、 後屘先至傳入歐洲嘅，係1610年間，咁當時咧西班牙嘅傳教士發現咗，咦佢個形狀似咩咧？仲誇張，就係、是、似基督徒裏面嗰十字架個刑具啊！即系刑具，即系你睇下，其实我哋用得好靓，咁其实佢咧都好似咧，我话好精灵咁样，因为佢上面有三个分裂啊，有三个钉啊，其实就好似耶稣被钉十字架咁，所以喺西班牙嗰阵时，啲人叫呢个花咧系叫做受难花、passion flower 嘅，咁、后屘嘅时候咧，我哋就变咗去做咧热情果啦，咁其实热情果喺呢个出呢个果之前咧，佢开花先嘅， 咁咪花期三月到十一月嘅。 咦，咪而家開始咗噶咯喎？ 係啊，係。咁其實夏天嘅時候咧，就係、是、後期已經係結果噶啦。咁我哋講花咧，就係、是、開完花先結果嘅。係。咁、那個時序係點咧？就有其實一般嚟講咧，佢五月會開花。就是、我哋見到呢一種咁得意嘅花啦，叫做百香果花、西花蓮花，啊、就係、是、咧，好似頭先我講咧，你話佢精靈咁嘅花瓣，咁一個花瓣，咁、佢死咗之後咧，就先至會有隔離又再有果出嘅、 啊， 就係咁解啦。呢、這個特殊嘅植物、哦，通常都係月開花。 我即刻想問啊，即係我哋介紹呢、這、一個熱情果花啦，咁啊之後會變成熱情果啊嘛，佢、一棵樹嚟嘅喎，係嘛？ 是啊，其实不是很高的树来的、啊、我看上呢其实有些就可以长到很高，其实一定是跟我跟你那么高咯，就不是一个盆栽这样咯。 哦，那我家自己种不种到的这个 很难的，难一点的，尽量我看回文章或者我都其实没什么见过人种的、 啊、 因为难一点、结果就难生花就 OK， 但是呢有些人呢又不生花又不生果，有些人呢就会生花不生果。花咧基本上都會生嘅，果咧就好難啦，咁、樣嘅。咁點解唔得咧？就係、是、因為幾個原因啦。我哋光照又唔夠啦、 啊。 你知佢西班牙原產地西班牙嗰啲咧，你去西班牙嘅時候，你發覺你成日都係曬住嘅，成日都好熱嘅。咁佢生長喺嗰啲地方噶嘛。咁其實可能喺我哋如果家居養嘅話，比較難啲咯。咁、另外咧就係、是、淋水要淋好多咯。 係，我大量水嘅。 是啊，它开花的时序呢其实就是一般来讲五月会开花的，如果大家养的话就五月开花啦，养活得到的话好的话呢其实是三到十一月呢可以开多一次花的。 哦，两浸。 咁是啦、啊、咁花即是由花蕾慢慢到开花呢大概二十日到的。咁、 啊、 一般都是朝早先开花的，十至十一点钟开花的。咁、样啦。咁开完花之后呢、就会结果啦。咁花期一个月之后就叫做果期啦。花之后先果，系啦，五六月开嘅花咧，开花之后嘅六十日咧就会有果出嚟啦。如果你养得到嘅话， 咁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体验。佢嗱热情果就好香啦，佢个花 热情果系绿色一个圆碌碌嘅一个拳头，好似奇异果咁嘅啫嘛。 系系啊， 应该 系啊系啊，但系佢就好香啦，即系佢切开咗之后可以用嚟，譬如整我教咗大家整果汁啦。佢个花本身又会唔会有好多呢啲浓烈嘅味道咧？嗬？ 冇喎、啊，這個、呢個咧，佢冇特別提到話係好香嘅味嘅。咁因為咧，我以前都講過啦，啲好靚色彩咁繽紛，其實一朵花都有成四五隻色，可能以上嘅嗰一朵西番蓮花。其實嗰朵花如果係咁顏色咁奪目咧，佢根本唔需要有香味嚟吸引播種咯，昆蟲。佢本身已經有色彩繽紛，啲昆蟲已經會過嚟播種。咁啊，天生嚟講亦都唔需要特別會要散發啲體香嚟吸引 體香咯，散發啲體 香。即當然要香啦，體味係咯。 咁啊係嘅，呢個真係喎。咁 係啊，中 啊，你講 你講，請講。我種嘅時候記得係光線要足，淋水咧就淋透嘅。 啊 有阵时你以前咪成日话，有啲花系咪唔可以淋个面啊？這个就要啦，就透到个成棵嘢都要淋啦。 哦，咁样。 即系你冲凉咁啊？唔知道你系咪啦？ 我系啊，梗系啦。 我唔系咯。 哦，你唔系 啊？我唔可以由头淋到脚噶，我只眼唔得噶，系。 哦，系咩？哦，我得噶，我由头淋到落脚嗰只系最爽啊！系啊，喂，咁但系呢个我见到佢好多花咧，其实佢有好多唔同颜色噶，佢有冇话其实？本身是一隻色的還是在同一棵樹上面又有很多不同顏色的這個熱情果花這樣的呢？ 通常一棵樹通常很難呢，一棵樹有幾種色的、啊、通常一棵東西裡面都是同一隻色的，你見到那個你見到那盆盆栽裡面幾隻色呢，就都是不在同一支根那裡生出來的，應該是幾個根再放在一盆裡的、哦、那這些亞熱帶地區啊的美洲啊熱帶森林啊那的花呢，你真的看卡通片都有，或者睇啲電影都有咧，就係、是、色彩繽紛 係 好緊要 嘅。係、啊啊啊就是、其實咧，大自然嘅世界入邊咧，越色彩繽紛嗰啲咧，我就越擔心，即係會唔會有毒啊？又成，我唔敢亂咁行過去啊！呢啲其實如果 冇講過會有毒嘅 嚇 呢個，但係見到咁靚嗰啲，大家都會去掂佢嘅。但係之後咧就冇講，佢冇話佢有毒嘅嚇。佢、花咧桃紅好鮮豔啊！我都唔知點形容啊，太多有紫色啦，有桃紅啦，淡紫啦。你噏得出嘅顏色都會有嘅，喺同一朵花裏面我有啲，咁就係、是、 系啊，色彩缤纷，我都唔知点形容俾大家听呢个花啦。你点形容我真系唔知，风车咁咯。 系咯，如果喺香港可以哇见得到呢个热情果嘅花咧，我都好想同佢拍照留念啊。 我都系，但我好似初花未见过，但系介绍俾听众听。咁可能有机会咧，唔知道会唔会将来会有人引入，或者已经有人引入。但系热情果啊，大家有食啦，但系果隔篱嗰个花咧，大家就好似比较少机会见到。 這個、真 的所以都想介绍俾大家咯。 嗯，好啊，非常之正啊呢、這个。咁我哋以后见到热情果汁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一谂啊，其实佢嘅花咧就好似佢果汁一样咁香、咁好饮、咁靓嘅咁样咯。 冇错，要俾啲相你，你摆上去，或者大家听众去check 下西番莲，西咧就系、是、西方嘅西啦，番咧就系番石榴个番啦，莲就 系 莲花啦，又或者叫百香果。百香果我惊佢出咗个热情果俾你，其实你查西番莲 咁 样，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应该会见到噶啦，就好得意嘅。 好，咁、一齐去到揾下欣赏下呢一个嘅花啦吓。今日朝头早唔该晒安，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啊！呢、這個百香花真係非常之美艷、啊，美艷到你好多唔同嘅顏色喺個花嗰度閃下閃下咁樣，唔知你有冇機會欣賞一下呢？啲顏色驚豔到有一種非常熱情擁抱住你嘅心嘅感覺。 撲向你，直撲向了懸崖。我要抱你，要抱到你腐坏，若未领会，铭心刻骨怎了解？爱这世界，那够爱你伟大，吻过了你，会使我更自大，愿望实现地讲天高到瓦解。凭着发肤之躯，爱火中烧，足够将破坏烈焰燃，谁才是风景放我的高烧？亦会被用掉，大热像赤道重叠，命运注定若未变，世界快将有浩劫，陨石最终碰撞破灭，大热越爱越狂热，妒忌像火焰强烈，血气注出光天，地球大战怎比爱分？ 这首歌来自张国荣的大热啊，外面是28度的气温，我们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作品先，转头神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着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 cover 人的作品到有自己的广东歌，这些就是上进咯。 坐落炼狱白日做梦渐渐的死去， 想法太多，觸覺更多，直笑般減退。開始想念童年的感覺，時光不會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no no no。坐落煉獄八日做夢，漸漸的死去。想法太多，觸覺更多，直笑般減退。開始想念童年的感覺，時光不會回流。Reality is hella deadly, no one's gonna set you free。 一位本地獨立音樂人，名字叫做 Tyson Yoshi， 開始做歌咧係因為中意唱卡拉 OK， 中意 cover， 但係唱得多人哋嘅歌咧，開始覺得悶啦，就自己寫歌。呢種轉變都係佢今次題材成長嘅一種啦。做歌填詞都係 Tyson Yoshi 自己監製 GC。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Tyson Yoshi Growing Up。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之后，全球第三多死亡病例的国家，确诊人数单日增加642人，累计超过228000人确诊。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人数持续下跌，截至当地星期四，一共有640人留医深切治疗部。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已经为全国超过200万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另外，西班牙單日新增482人確診，累積個案達233000宗，再多48人死亡，全國嘅死亡人數增加至近28000人。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嘅強雷雨區正係逐漸靠近珠江口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係多雲，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氣温徘徊喺28度左右，吹和緩嘅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初時有大驟雨，稍後雨勢減弱。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係9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8点半。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波长是指物理学入边某个固定的频率当中，沿住波的传播方向嚟平衡的。 喂，好难明喎、 唔紧要，如果唔讲波长，我哋仲可以从学术嘅角度讨论波幅、波浪、波多野结衣同埋波伊波罗咪。 都系讲翻波啦，唔好咁烦啊！ 5月25号起，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庄端仪、凌子维嘅师兄祠堂，我哋一齐喺师兄 Eleven 度讲波经啊！ 简简单单讲波咪啱我咯， 好波。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周显扬导演最新的拳击电影《挑战一镜打到尾》， 中击电影我会可能剪到啲镜头好碎啊，出咗拳嘅时候个拳未到就已经剪去个反应。喺真实现场你系一 shot 落噶嘛，拳就系今次个用嘅镜头咧系长啲嘅，动作上面咧好准成，一 shot 落一下唔小心咁样，你一拳就打晕佢啦。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演示。 早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 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吓，直播室入边咧多咗一个声音，早晨啊 ，Barbie， 系啊，多咗一把声就系 Barbie 林慧啦， 系啦，咁啊，出边都雷暴警告啦，系咪？咁啊，详尽嘅天气咧都要问一问阿 O 啊，即系稍后要打电话俾佢啊吓，咁啊，星期六日嘅时间咧，咁啊，相信大家都第一就唔好聚集咁多啦，系咪先？咁啊，始终即系都未完全咧，就系叫做。抗疫完成咁样系咪？咁啊唔好松懈，咁啊加上落雨，咁啊借住呢个机会又留翻喺屋企咯，系咪？嗱，屋企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嘛， 系啊， 多啲陪屋企人。 真系逼住留喺屋企嘅时候咧，你会多咗好多创意出嚟。 啊，系， 系啊，即系你会自己谂啲嘢，会同屋企人做啦。咁譬如之前有好多人都会中意煮嘢食啦，咁但系咧都有好多人咧可以开始尝试咧，就系学习一啲新嘅嘢。嗱，而家网上咧嘅学习平台就好发达啦。 系啊，系啊， 咁啊之前都讲过一啲小朋友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可以試啦，其實大人亦都係一樣，即係其實都可以咧上網去睇下咧，因為大家而家你知啦，好多嗰啲譬如學語言嘅地方啦，嗱學音樂可能就難啲嘅，咁但係咧甚至乎有啲唱歌班咧，我見到都喺網上咧係招生嘅，而且講到明咧係網上教學，其實咧我女女都係啲興趣班咧都轉曬係網上咁去學習咯， 哇，會唔會好快戴眼鏡咁樣？ 我都擔心啊，不過咧，我哋同啲家長群組傾過咧，就發覺話點你學校咧都要求你睇咁多片，我諗你上多一堂唔多，上少一堂唔少啦都。 咁作為家長又會咁諗嘅， 因為你都冇辦法啦，你係要取個平衡，即係到底俾佢接觸出面嘅世界，但係有機會可能令到對眼仔咧攰啲，或者睇得多咗屏幕啊，定還是係即係寧願唔俾佢上學校嘅嗰啲數碼課程自己教咧咁。嗱，你唔想咧，你又成日會擔心係咪咧其他啲同學仔睇咗嗰條片咧，又驚自己小朋友咧睇唔到咧，又會 miss 咗啲內容咧， 係啊，驚會驚蝕底咗 啊！ 哇，這個蝕底咗嘅心情咧，我好明白啊！ 係啦， 即係見到喂人哋識咗呢樣嘢，自己個仔仲喺度牙牙烏發緊夢咁樣，就已經有一個輸咗嘅心態啊！ 係啦，所以我覺得咧，好多家長咧最後嘅結論咧都係誒唔緊要啦，唯有即係等佢睇啦，但係盡量即係都陪住佢，亦都控制住佢唔會同個屏幕距離太近啊，或者可能將嗰幾分鐘幾分鐘嘅課堂咧，就分開啲咯。即係譬如可能睇完一堂之後咧，真係好似學校咁安排一個小息俾佢，或者一個茶點嘅間隔，咁然後俾佢眼咧休息一陣先。咁跟住之後先再睇下一段短片。 有冇得望啲遠啲嘅嘢啊？ 喺屋企可能難啲，除非你咁啱先即係背山面海，一打開個窗就哇無敵大海景。 大部分人都冇呢個優惠啊！屋企 係啊係啊，望下天空咯，或者有時真係叫佢閉目養神嘅。我有時都會同我女女做下啲眼睛操。即系叫佢可能眯埋眼一阵， 望下下， 系啦系啦，转下眼球，咁都希望可以帮佢哋咧，即系放松啲，同埋学习下保护对眼嘅重要性。 系敷下啲热毛巾，其实我都觉得万事万灵，即系起码只眼舒服咗。 系啦，同埋起码佢望唔到嘢，揞住咗。 系啦系啦，即系。夾硬俾佢休息一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但係你話網上邊學音樂咁點啊？個導師就喺個網上邊啦，當然係跟住佢會聽埋你唱 key 有冇走音咁樣。 係啊，其實咧佢最主要都係教一啲基本功嘅啫，譬如可能教你點樣吸氣啊，點樣呼氣啊，又或者係咧演繹呢隻作品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基本技巧係點。咁佢跟住唱，咁你又跟住唱，然後大家互相交流嘅意見咁樣咯。 哦，即係佢廣東話授課 嘅。係啊，即係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興趣班，譬如我女。女咧芭蕾舞咧，之前都係 要俾錢㗎呢啲， 係啊。不過可能個收費就會平啲嘅，因為始終唔係面對面， 同埋慳咗個租金咯。我會咁諗咯，慳咗個租金，咁你都嗱最貴不嬲都係租金啦。你手頭我貴，我之前都理解啊。而家網上面都收我咁貴，我唔明喎。 係啊，所以就即係大家都可以不妨揾下一啲咁樣嘅活動去做下嘅。 如果有埋嗰啲網上面烹飪班，可能都有咯。 我覺得好啲牙煙咯，但係 點解？ 因為隔住個 mon 睇唔到你到底煮啲咩。出嚟啊！同埋你又要望住个火，又要望住个 mon， 就有啲惊。 啊！你又啱，望住个火，又望住个 mon。 系啦。 跟住同埋啲煙咧，譬如要炒嗰啲咧，咖喱炒蟹、避風塘炒蟹，一路炒嘅時候啲煙咧，你睇唔到個 mon 喎。 我呢個有啲困難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转头都可以问一下咧，我哋今日嘅交通啊，交通大事啊，阿 Toby 咧会唔会喺网上面用多咗不如售货啊，或者学习啊，即系喺而家叫抗疫期间屋企咁，多数都系。后生仔梗系用网噶啦，系咪先？睇下会用多咗。不过讲交通先好嘛。 讲交通啊，今日咧比较多爆水管，提下大家啊咁样。咁啊，先讲西贡公路咧就有爆水管啦。咁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啊，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呢个晏啲可能塞车啊。咁弥敦道都有爆水管，去翻深水埗方向近住柯士甸道嘅慢线就封闭噶。咁喺黄大仙道咧都有爆水管啦，沙田坳道同埋。黄大仙道的交界部分行车线就封闭，何文田的忠孝街亦都有爆水管，忠孝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的出口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隧道方面这么多条隧道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的，就是这样。 咁平时礼拜六日有冇或者闲事多啲用网去到进修下学习下？ 要啊，其实呢个学期咧，成个学期都系用网上去学。 系、你未 grad 嘅？ 系啊，未啊。 year free 咁样。 哦。 咁但系就冇啊，成年其实都冇点翻过学，即系系啊，特别系呢半年啦。咁就都系用网上嘅嗰个学习咯。 系。 咁但 系又系 online， 跟住当你上紧堂咁样计嘅咯。 系啊，咁睇下你，其实有啲人可能得 有冇瞓觉噶你？ 有大家识咗我识咗个 camera 先。系咪好多人？ 你睇下你嘅 鼻鼾声， 系啊，唔系，因为好多人都咁做啊，系咪啊？挂机咁摆个名喺度咧，咁样有啲人仲要写住个名叫做 reconnecting 咁样咧。咁、老师见到你个黑色嘅 mon 咧写住 reconnecting 咁样，咁啊以为你个电脑系捞唔到嘢咁 样。系哦，咁啊呢啲要呢啲啊鬼主意啊吓！喂，系咪有啲阿 Didi 啱入咗入嚟，俾咗啲新消息你？ 系啊系啊，佢啱啱提醒翻咧，呢个西贡公路嗰个水管工程咧就啱啱完成咗。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渔民新村嗰段咧，就已经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啦。 哦，取消咗啦。 系啦，咁呢个就好啲，因为呢个比较影响大啲啊。 系啊，系啊，希望大家都路路畅通啦。 系啦，咁啊最紧要路路畅通啊嘛。 系啦， 特别而家落雨咧。 啱啊。 系啊，不过头先讲翻嗰个咧，嗰个网上学习嗰个咧，咁嗰个效果咧，我觉得都系争啲。 争啲嘅。 系啊，即系你始终大家即系 因为喺屋企分心啊。 系啦，同埋 食柜有多嘢食啊，零食柜入边啊多薯片， 屋企好多嘢令你分心嘅，即系你可能有时咧睇睇下嗰个网咧，你觉得闷咧，你又可能自己上下网第二啲睇第二啲嘢啊，咁你又扮喺度上紧堂，其实就唔系咁样，有好多呢啲情况咯，同埋睇得耐咧好攰啊，好似头先阿 Barbie 佢哋讲咧，即系 反正佢哋都系得佢同我， 系啦，你 见到边个？ 唔好意思啊， 系啊，你哋讲啦嘛，嗰个眼咧真系好攰啊。咁但我又即系都唔系住半山区咧，冇得望海，冇得望乜嘢咁样咧。咁我唯一放松对眼咧，就系望出去，即系我喺间房度啦。咁我个厅个门口嗰度咧，就有个日历嘅。咁啊日历嗰啲大字日历咪绿色咁样嘅。咁我就望住日历咧，就望住30秒咁样当系放松。 哦，哇！你咁提嚟厌眼嘅咩？ 系啦，系啊。如果唔系都， 我以为你要睇埋嗰啲今日几号啊数字啊。 咁如果嗰日红嘅，咪冇绿色嘢望咯。 系啊，咁对眼就辛苦啲咯。系啊，咁又冇睇通性，睇唔到啦咁远。 红一就冇绿色嘅 ，OK 喎。 系啊，系啊，或者自己摆啲绿色嘢喺个门口度咯。 哦，系啦，系啦，摆啲花花草草、细细盆嗰啲咯，系咪？ 系啊，系啊， 都得嘅，都得嘅。系啦，用多啲方法啦，令到自己只眼睛舒服啲啦。 好啦，好啦， 好啦，唔该晒你啊 ，Toby。下次再倾过啊，都几好倾。今日朝头早，好啦，睇下天气嘅阿 O 好冇倾先。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 ，Papi，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系啊，出边天气点啊？ 天气啊，冇得倾嘅，一味落雨啦，真系绵密，可以用呢两个字去形容啊。今日嘅雨水系绵密咁样 啊， 即系 频密啊，系咪频密啊？ 绵密啊，比较文雅啲嘅，不过唔紧要啦， 好好，因为个电话比较窒啊，而家 系啊，有啲沙沙声。 因为我估天气嘅问题，因为我都系喺平时同一个位置同你去倾谈啊，咁啊唔知系咪都有少少影响啊，咁啊，琴日咧同时段咧嘅温度咧同依家差唔多啦，不过真系落好大嘅雨啊吓，咁所以咧翻工嘅你咧就一定要带翻把遮啦，咁啊水鞋啊雨衣嗰啲全部都要装备好自己啦，咁啊记得琴日咧同时间咧都仲有啲。师傅啊，喺度跑步嘅，但系咧今日就未必有嘅噃，因为咧真系好大雨啊，大雨到一个情况咧，就系咧跑都未必跑得到啊，而且即系今 即係你一大雨咧，如果你試過落雨做運動咧、啊，真係隻眼都好 緊。哦，係啊！如果落雨跑步啊，落雨做運動咧，咁我都要戴翻頂帽先至、 啊、 會 係 啦、啊，穩陣啲啦。係啦、啊，咁啊傾住咁多先啊，個電話收得麻麻地啊，哦，好嘛， 知道。 好，轉頭今朝 spot 到你啊，再揾埋你出嚟啦嚇。好，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多雲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咁啊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氣温徘徊28度左右啦，吹和緩嘅西南風，初時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啊，明日初時有大驟雨，稍後雨勢減弱，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有几阵嘅骤雨，即系要到星期日啊、星期一啊先至咧会有翻啲阳光啦吓。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噶。先听听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系时候讲下啲同环保有关嘅议题咯。今朝早咧，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Kate 啦。早晨啊 ，Kate。 早晨，妈咪你好，大家好啊。 嗱，我知道咧，绿色和平咧，每一年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报告咧，就系产生出嚟，都系同环保有关嘅。 是啊 ,Barbie 你真的很留意我們的東西。那話說呢，今個星期二我們綠色和平呢就發布了香港首個全面的超市走數評級報告。那呢就根據七大超市的減數策略啦和一些措施，那我們就作出一個評級。那得出來的結果呢，是全部香港的超級市場呢走數的表現呢都是肥佬的。兩大最大的那兩間、啊、他們派膠量最多、嗯、但是走數呢就懶懶行，距離合格呢還有一大段距離、啊 嗯、首先問一下 Kate 先，那到底個滿分和合格的分數分別是多少呢？ 是啦，咁呢我哋今次呢我哋用一个标准呢，就是之前我哋都喺好多欧洲、美国或者系其他嘅地区嘅国家呢嘅超市走数表现嘅评分都用过嘅。咁我哋再定一个适合香港用嘅走数评分表现啦。咁就根据呢四个准则。第一就係走数嘅政策啦。 嗯。 第二呢就係、是、真係有啲嘢可能我走唔到喎，我点样去减量啦，将个塑胶个包装嘅容量减咗佢。第三呢就係、是、超市自己有冇做一啲比较创新或者一啲倡议嘅嘢，除咗自己走之外亦都鼓励同学或者佢哋嘅供应商都帮手走数嘅。第四呢就係、是、资讯透明度啦。咁佢话佢做咗，即係你有冇啲资料啊，冇啲数据讲返你到底走咗几多呢。咁、 嗯、 我哋就根据超市佢自己嘅公开资料啦，包括网站啊、年报啊或者啲媒体嘅报道。咁、 嗯、 另外呢我哋亦都喺上年嘅八月，我哋向咁多间连锁超市咧都发咗一个问卷，咁就俾佢哋嘅管理层，咁就希望佢回复我哋嘅问卷啦。咁根据呢啲嚟评分嘅， 嗯， 满分咧就100分， 嗯， 50分就系合格。咁头先我话个个肥佬咧， 系两个都肥佬啊嘛，你头先话 系啦，最大嗰两间啊吓，一个咧就系15.5分。另一間咧就高啲嘅，27.1分。我哋見到兩間龍頭嘅超市嚇，都同合格嘅50分有一大段距離啊， 爭好遠喎。 係啊，不過講呢個小插曲咧，就係、是、我哋份報告星期二出嘅。咁、 嗯、 我哋出咗份報告之後咧，我哋收到其中一間超市咧就打電話嚟同我哋咧遞交一啲補充資料，咁樣希望拉高啲分數啦。 哦、有呢個咁嘅補充政策 係啦係啦。咁不過講真，佢就算加咗，佢話咧佢哋在2018年至2019年呢有跟供应商积极合作、 嗯、 减去一些无谓的即弃包装。咁来年呢，即应该是今年2020年呢，仍然会持续呢进行更多的不同种类的货品帮他们写去一些无谓包装的。咁、嗯、另外呢，他说呢他有帮旗下的分店啊制定一些蔬果减数的目标。咁、 嗯、 希望尽快呢可以在年报度同大众公布啦。咁、 嗯、 我哋的确加返佢大概3分左右嘅。咁所以呢佢话佢会公布个目标。我哋好期待，希望佢言出必行啦。因为佢话佢会公布，但佢而家仍然都係未 公 布。 嗯、 我哋非常之拭目以待呀。因为如果佢真係公布咗呢个减数嘅目标呢，其实係好好㗎。因为佢哋有一个目标呢，佢哋嘅政策呢都会比较导向返佢个目标。咁、 嗯、 就真係可以将所有嘢连结返去整体嘅减数目标，而唔系东一忽西一忽。咁咧，系啦，咁我哋听，即系我哋头先都讲咗，好多我哋好似好多要求咁样， 咁但系咧，其实我哋今次呢一个嘅问卷咧，最重要唔系纯粹系计大家嘅分，好似纯粹系评价啦。其实我哋都想去带动翻企业咧思考一个减数嘅可能性。 嗯， 咁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好在意喺媒体上边对一啲品牌嘅批评啦。咁所以咧，大家即系啲超市咧，想喺未来攞得更加高分咧，其实佢哋要系。真的要制定一个完整的政策和具体的执行路线、嗯、好像刚才我所说你是有个目标的、 嗯、 你要达到你的目标你要几时完成中间有什么的步骤呢那你循序渐进去到推行你的走数设施包括你会不会有些产品的设计啦譬如我们之前经常说牛油果你包一个塑胶的物仔然后又放在一个塑胶盘里又包多层保鲜纸、 嗯、 那你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膜的包装呢 是 那是不是可以减譬如用三样东西包但我现在最后他觉得必要的我们可能只是包一层啫去到减量先至再去完全去到掃走一啲塑膠，咁佢哋可以用一啲循環再用嘅原則啦，會唔會可以用咗啲塑膠容器裝咗之後，但係亦都可以俾啲市民消費者攞翻嚟個鋪頭度循環再用嘅？咁最重要咧，佢呢啲嘅資料，佢呢啲嘅措施咧係要公開嘅，咁等大家咧都可以監察得到。 嗯哼，嗱，雖然咧叫做超級市場咧，我哋可能好多嘅消費者啦或者聽眾咧都係經常會光顧噶啦，不過咧大家可能不以为意就是咧，佢其实当中咧有好多嘅产品包装咧，真系可以再简化一啲嘅，甚至乎咧可能真系多啲嘅攞买啊！我觉得可能都系一个新嘅路向，香港人都应该会可以接受得到呢一啲环保嘅模式嘅，不妨又可以试下。 系啊，冇错啊！头先咧你都讲咗啊，攞买啦，唔同包装啦、嗯，但其实咧而家有好多，即系我哋睇翻全球有好多嘅例子咧，有唔同嘅走数模式噶，但系本地大型超市咧，我哋见到都未有大规模咁采用啦，非常之可惜。 嗯、 包括咧以前都有噶按樽制啦， 系啊系啊， 用一啲自由斟嘅方式。咁啊，自己顧客按量購買嘅，咁、 嗯、 尤其我哋鼓勵啦，你知道我哋香港全港最大嘅兩間龍頭超市，其實佢哋唔淨止係香港大嘅，佢哋亦都喺世界嘅市場上面佔有一定嘅一個份額喺度，咁佢哋。一定是有能力推行呢变革嘅，只系佢哋做定系唔做嘅选择嘅啫。 咁、嗯、但系咧，我又想问一下 Kate 啦，即系喺一个环保人士嘅角度咧，到底点解咧呢一啲嘅大型超级市场咧咁难去到推行呢啲环保嘅概念咧？ 佢哋咧当然会有好多藉口嘅，譬如佢哋最成日讲嘅就系挂喺后边，诶、啲消费者唔中意，佢哋真系觉得有个袋好似会系干净啲啊，方便啲啊咁样。咁但系咧，佢呢啲嘅说话咧，其实亦都冇乜实际嘅数据去到证明嘅，因为好多时候佢哋可能都喺个经理系讲翻佢哋。平时听翻嚟嘅嘢啊，咁但系咧，我哋亦都的确做过好多嘅调查啦，包括电话嘅访问啦，或者系一啲嘅问卷调查等等。其实我都发现咧，好多人真系觉得佢哋真心觉得超市嘅呢啲包装其实冇谓冇必要噶。咁当然佢哋未必，即系好多消费者未必真系会出声，你啲嘢包实实咁，佢要买佢未必会谂咁多。但有时买咗翻去。我想煮个洋葱，我拆开一层拆，唔系拆开洋葱啲皮，系拆开佢嘅塑胶包装， 都好麻烦啊！ 系啊，最后睇住，哇，点解我今日煮完一餐饭，突然间有咁多个塑胶垃圾抌咗喺度嘅？其实到最后，佢哋都会觉得呢啲嘢系咪真系有必要嘅咧？咁、大家真系想减咗呢啲无谓嘅包装咯。咁、我哋而家将消费者嘅想做嘅嘢集合一齐，真系帮佢哋推动一啲超级市场咁样去到做。咁嚟代替翻啲未必会主动发声嘅消费者嚟到表达翻呢一个诉求咯。 嗯，都啱啊，因为其实作为消费者咧，我自己都有曾经咧经历过 Kate 头先所讲嘅嗰种感受，就系、是、啊，翻到屋企拆嗰啲包装咧，都已经觉得好烦啊，净系买咁多样嘢咧，仲要拆咁多层嘅包装，而且咧拆咗出嚟咧，见到系有咁大堆嘅嗰啲塑胶嘅物质之后咧，简直个心觉得好唔安乐添啊！不过咧，有时消费者亦都系投诉无门嘅，都唔知道到底向边度反映咧，先至可以。见效，所以希望咧，真系嗰啲大型超市咧都可以考虑一下啦，自己尝试啊行下一啲环保嘅概念，其实咧亦都可以吸引到消费者咧对你哋更加有良好嘅印象，可以大家一齐环保，都未尝唔系一个好嘅远见嚟噶。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Kate，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嗯，下个星期见到啦，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热线聆听哭诉，逃

好啦，翻到嚟朝头早啊，7:37嘅时间啊，都提提听众啦，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嘅吓。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啦。咁啊，入翻嚟直播室入边咧，可以讲翻多少少啦。头先电话麻麻地啊， 天 气 不似预期啊， 系啊，咁啊，横掂都系啦，反而咧将头先嘅题目咧伸延入嚟直播室入边讲。 系咩题目咧？ 头先咧讲紧咧，即系喺条街嗰度咧啊，有少少雨粉咧，有啲朋友都会跑啦。当然啦，依家出边咧仲落住大雨啊，唔知你 而家系大雨 啦，选择跑啦。咁但系琴日咧，阿彭爷咧咪讲咗话，喂，有冇啲跑鞋咧系防跣噶，咁样防滑噶，咁样啦。喂，我有一个跑步教练嘅朋友咧，立即啊回应翻彭爷嘅提问。 哦， 咁啊，仲有咧七个小贴士咧，俾啊一啲中意咧落雨嘅时候都要跑嘅朋友。咁落雨嘅时候都要跑，即系证明好中意跑啦。 哎呀，其实咧我自己落雨都会跑嘅。不如讲咗我嘅错误示范先啦。我咧就衰嘅，有时落雨跑步咧，戴住顶帽就出去啦。但我选择嘅鞋咧，我都几够胆话俾大家听，唔系一个好理想嘅鞋， 系普通料系咪啊？ 我仲要着白帆雨跑， 白帆雨可能都好坚下 嘅。因为咧着走音添，因为咧着白帆雨咧跑嘅时候咧，我贪佢咩咧？佢湿咗之后好快干。 系 我平时跑开即系干地跑嗰对鞋咧，我唔想去湿啊。湿咗之后，我可能咧又要吹又剩， 系啊， 可能搞我一日两日咁样。 但系白帆雨就价廉物美咁，系 啦， 系嘛？ 湿咗之后，就算我第二日都系落雨， 系 湿咗咪再着咯，系咪？ 咁当然啦，即系 但系好跣噶，好跣，同埋我发觉对个脚腕咧， 唔系 就真系麻麻地， 真系唔系咁好嘅。咁啊，专业嘅长跑教练点样去同你讲咧？阿小白其实头先都讲啱咗一样嘢嘅，就系咧落雨跑步咧记得戴帽啊，因为咧雨水咧会沾湿，如果你系戴眼镜嘅话咧会沾湿你嘅镜片，影响视线。咁啊，戴帽咧就非常有用嘅。咁啊，第二咧。 戴帽嗰度有多一句讲， 唔好戴太阳帽系咪？因为个顶嗰度个顶嗰度都会湿系咪？ 系啦，咁啊戴翻嗰啲鸭仔帽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系好似我咁样嘅、跑步嘅时候咧，中意插住个 headphone 听嘢嘅话咧。其實戴嗰啲 cap 帽咧，未必幫到你擋住嗰個耳仔嘅個 headphone， 因為有啲入水你， 所以 headphone 要戴咩 headphone 啊？ 所以唔係，所以要戴 head， 即係嗰啲漁夫帽咧，有啲防水漁夫帽嘅。咁你前面咧又遮到你隻眼仔喎， 耳仔嗰 耳仔嗰度佢又啱啱好遮到你隻耳仔嗰個 headphone 位喎。 係啊， 呢個 漁夫帽今年興添啊， 係咩？ 夏天必備啊，係潮流 item 嚟㗎嚇。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幫到大家跑步嘅時候戴一戴佢啦。咁啊，講翻對跑鞋啦，咁啊。專業嘅教練話咧，其實咧揀跑鞋，如果你諗住喂落雨咧都忍唔住要跑幾圈咁樣啊嚇，咁嘅話咧要揀一啲有膠粒嘅跑鞋咁樣。其實點為之有膠粒咧？就係你反轉個鞋底啦，個鞋底咧全部密密麻麻都係圓圈點點點點點咁樣啦。咁啊呢一種嘅跑鞋咧就會防跣同埋防滑嘅功能咧就會快好好多噶啦咁樣。總之你反轉個鞋底咧，好似密集恐懼症咁樣咧。咁就 OK 嘅，反而咧嗰啲深嘅坑紋嗰啲咧，就唔係貨你咧落雨嘅時候跑步防跣用嘅咁樣。咁啊呢個都係幫到手嘅小貼士啦。咁啊，但係咧阿教練都有講啦，說穿了咧都唔係好鼓勵大家落雨或者落大雨嘅時候跑步嘅。咁其實咧。香港嚟讲咧，康文署咧都有好多室内嘅缓跑径俾大家嘅。 哦，系啊， 系室内嗰啲康文嗰啲中心啊，或者运动场上边咧，个篮球场上边俾你绕住个篮球场， 我 见过咁样。跑啊， 可能蓝色嘅、绿色嘅咁样。 系， 但我嫌嗰、那个即系室内跑步径咧，即系我个人感觉啦吓、我嫌佢咧即系一嚟太短啦，二嚟咧就窄咗少少。 系啊， 同埋咧佢净系。淨係轉左或者你淨係跑轉右， one way 咯，即係 one way 咁樣跑。 我又覺得好似係冇咁好玩咯。 都明嘅，咁你跑慣室外嘅，梗係覺得室內嗰啲即係冇咁多體驗啦， 都係望住埲牆。 咁但係有啲跑手們就啊，為咗比賽日練夜練嗰啲咧，可能咧就呢啲室內嘅緩跑徑啊，就幫到手啦。咁總之啦，即係睇翻天氣咧，應該聽日都天氣都麻麻地啊，所以呢兩日大家要跑咧，都喺翻啲室內嘅地方跑，甚或乎咧做。啲室内高强度嘅运动啦，就好过咧喺户外嗰度啦。咁、你可能话喂，有冇得一路睇住嘢一路做运动啊？绝对有啦！今日就嚟了啦。咁啊 ，K D 又有波睇咯，礼拜五已经有啊。 出去公仔收翻晒啦， 系啊，要收翻晒啊，因为咧再罚得重啲啊。琴日有讲啦，话呢个 F C 首尔咧嗰个吹气公仔扮观众嘅事件咧，原先以为罚十零廿万嘅啫嘛，最后咧竟然罚咗咧。 在南韩的足球联赛入面咧，史上最高的罚款啊，就是63万港币啊、 嗯。 因为咧入面咧加到一个咧处分的条款啊，就是因为咧不尊重女性咁、 哦、 样啊。 咁 啊，系啦，俾啲平权嘅团体话，喂，点解嗰啲公仔净系得女人啊？冇男人球迷嘅咩？咁你明明你啲男人啊中意睇波噶嘛？你唔整啲男人嘅吹气公仔，哦，咁样突然间俾呢个揾到一个。突破盲搶啊！呢啲真係傳説中 必殺位喎、 啊， 呢、這個 咁啊搞到咧 FC 首爾啊，即係屬於南韓方面嘅班霸咧，都要立即跪低啦，咁啊即刻要罰錢啦，兼 say sorry 咁樣，咁啊今日咧正正啊就係咧呢個 FC 首爾咧作客，咁啊對呢個主場嘅浦項制降啊咁樣啊嚇，咁啊呢場比賽幾時有得睇咧？咁啊今日6:30啊，即係傍晚時間咧就會可以睇得到呢一場嘅。球賽啦，咁又有老牌嘅射手朴主永咧，充當呢個 FC 首爾嘅前鋒線嗰度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啊，喂，唔止咧K League 有得睇，如果你話喂今晚咧禮拜五啊，哇長夜流流，禮拜六啊唔使翻工嘅話，有冇多場啊？德甲做下宵夜啊，咁都有喎、啊。2:30咧，德甲啊，哈化柏林咧就對柏林聯咁樣、嗯，大家都起碼喂禮拜五嘅時候冇嘢做、啊，夜媽媽瞓唔著，可能行雷閃電咁樣，咁點啊？唉，開部電視機 係啦， 睇下波咯。 可以準備定啤酒或者法蘭克福腸嘅，應下節啊嘛。德國兩大美食 係、哦哦，即係舊時咧都有差唔多啊。啱、哦，小白你講得啱，7月8月到咧，差唔多係德國啤酒節。 係啊，不過今年應該 cancel 啊。 明嘅，明嘅。首先由幾時開始 cancel？ 由法國五月開始 cancel 嘅。法國五月嘅一個， 唔係由我哋嘅農曆年開始都已經開始 cancel 咗。 係啦，已經 cancel 咗好多嘢啦。 我哋都冇咗農曆年啦。 咁啊，究竟今年端午節有冇得爬龍舟咧？呢、這個咧比較。近新一啲啦，因為六月琴日阿彭爺幫我哋睇個6月25日到咧，就係呢個端午節啊嘛，咁樣咧 一個月啫喎， 係啊，咁一個月嘅時間，究竟可唔可以有咚咚咚咚咚龍舟競渡出現咗咧？ 還是少啲隊伍咁樣咧？ 哦，其實應該唔會啦，因為有啲大船咧，其實一定唔止8個人嘅。咁如果你講緊嗰個限聚令咧，仲係有嘅話咧，咁啊真係未必有大船，即係可能鳳艇嗰啲還可以咯。咁、 嗯、 啊大條嗰啲龍舟有10多人嗰啲啊，未必可以參與。 咁啊鼓手又一定要噶啦，咁尾嗰個人又要噶啦，係咪先？ 係咯，所以嗰個都要諗諗計仔啊，睇下有冇機會端午節都有得睇下龍舟睇咁樣咯。 最緊要疫情啊，快啲完結啦、嗯、好啦，咁啊再望下呢一個咧，就係嚟自意大利方面啦嚇。咁啊根據意大利嘅報道啊，咁啊意大利。足總啦，咁啊開會啊決定啦，意甲、意乙同埋意丙啊三個嘅職業聯賽嘅界別啦，將可以咧就完成今個嘅球季。 好嘢！ 咁但係需要係咩咧？8月20日之前，哇！真係快馬加鞭，日日踢波， 日日踢，日日踢， 直頭係啦，直頭原本係練習嚟嘅嗰啲，唔練啦而家。 啱曬 C 朗啦 ，C 朗根本就係想日日都有波踢。 你知唔知哇 ？C 朗真係 fit 到咧，譬如 C 朗啊、尼馬嗰啲咧，佢哋直頭自己嗰啲練習啊，仲辛苦過平時球會安排俾佢嗰啲。 係啊， 因為佢哋想有一種自強不息嘅感覺。 係啊， 係咪？ 真係不斷鞭策自己， 冇錯，不斷鞭策住自己啊。咁啊，佢哋 好嘅狀態啊，迎來咧一日踢2場波。嘅比賽 啊！哇，你唔好話佢哋咁高體能，嗰啲一日踢2場都應該係冇問題嘅。最緊要就唔好有收山腳啦，係咪先？ 同埋大家就俾下面啦，想完成個賽事，即係盡量唔好咁多矛波啦，或者突然間飛鏟啊鏟落去腳眼嗰啲位啊，想人哋冇得踢啫咁樣。 唔係咯，好啦，咁至於意大利杯方面咧，已經打到去4強嘅次回合㗎啦嚇，咁所以將會令到2019-2020年嘅球季延至到咧就係8月31日嘅。咁不過咧。咁啊，講到咧就係意大利嘅丁組聯賽咧，咁都未必有香港人留意噶啦。丁組聯賽咧就會腰斬嘅。好啦，英格蘭方面啊，英格蘭足球聯賽賽會咧就話到啦，如果今季嘅聯賽能夠完成嘅話咧，仍然係會保留翻英冠、英甲同埋英乙嘅升降班資格嘅。咁啊，升班附加賽亦都咧會保留，但係不會咧有多過4支嘅球隊去到參與噶。啊，意味住啊，英冠嘅列斯聯同埋西布朗咧仍然有機會咧就升上去英超。咁啊，賽會就話到啦，咁啊，董事會成員咧當然係強烈希望啦，盡可能咧都係維持翻聯賽嘅原有框架，即係我有機會升班嘅。你無啦啦一個疫情搞到我同我講話，喂，今年你都係踢翻 英冠啦，咁即係哇，我收少幾多錢啊？係咪出年？好啦，咁亦都會佢哋希望啊，確保所有嘅級別嘅採用相同嘅方案啦。不過強調啊，各個嘅聯賽啦，亦都係咪需要縮減咧？咁有關決定咧，都要經過咧就 51% 嘅球會同意咧，先至咧有機會會落實嘅。嗱，如果球季係提早結束嘅話咧，咁啊將會以平均分去到計算翻嗰個排名，先至再進入附加賽喎。哇！呢啲咧又係到時嗌交嗌餐懵啊！ 同埋一計呢啲平均分咧， 係咯， 就好難搞噶。 係啊，我細個讀書最憎都係計平均分。 係啊，咁啊唔知附加賽可唔可以搞得掂啦？即係如果可以用比賽單單就可以決到勝負咧，咁就最公平嘅。 係 第一計分 同埋狀態嘅嘢，你好難用平均分去到拉嘅。我嗰日踢得好啲，我連續十場我突然間踢得好喎。 係啊， 咁你好難怪我其實之前嗰十場踢得唔好，咁你個分又拉到我係咪先？ 係同埋你疫症之前可能大家對波都好 fit， 但係疫症過去了有兩個月到停擺咁樣。 即係譬如利物浦咁樣，係咪？嗱，佢之前好勁噶， 係啊， 你點可能諗到啊？原來佢之後， 係 佢話就話仲有兩場會贏啫。 但嗰兩場 輸咗五場先， 係啦，嗰兩場可能太差咁都得噶嘛，因為佢 pick up 唔到個狀態咁樣，你當然會怪個領隊、怪個球員，但係事實可能就係事實咧。係 啊， 波真係圓噶嘛，用翻啲老前輩嘅一句説話係咪先？係 啦，同埋球員咧，同埋領隊啦，一隊球隊咧，都係有責任啊，共同面對呢個唔同嘅處境，去到爭勝噶嘛，係咪先？咁無論遇到咩情況，都希望大家最緊要有波踢，疫症快啲完啦嚇。 上嘅7:51啦，出边系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啊继续生效嘅。Tyson Yoshi 嘅作品叫做 Growing Up。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嚟到国际新视野啦，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喂，我想问一下咧，嗱，你闲时嘅时候咧，中唔中意都会煲下剧噶啦，嗬？ 哎呀，少喎、 啊，少啲啊。咁、啊、你屋企嘅女士们呢？ 有啊。 嗯，有冇留意佢哋中意睇咩剧种咧？ 之前系嗰套有个降落伞嗰套咧，叫咩名？ 我知道你讲咩、 啊？你知系嘛？系啊， 壁降啊嘛。 系啊系啊。哇！你知唔知我一次翻到屋企啦，一翻到去嘅时候咧，咁啊见到佢嗰个剧情咩？ 嗯， 好似系大结局嘅。咁啊话咩？喺个大草原嗰度定唔知山顶嗰度，啱啱就系降落伞降咗落去。 嗯哼。 哇！我一眼望落去嘅时候，我同我个 friend 一齐翻屋企嘛。一见到哇，啲剧情咁老土嘅，哇！但系坐喺沙发上面嗰啲人，哇！咁感动嘅，咩事咧？咁样问翻先，你知道原来就系嗰套大名鼎鼎嘅壁降。哇！真系逼你降啊！ 喂，原来男士同女士嘅角度系好唔一样噶吓，咁啊嗱，因为女士咧都系真系嘅，中意睇一啲可能有爱情元素啦，好浪漫嘅剧集啦吓。咁但系如果讲到咧呢一类浪漫嘅剧集咧，通常都会有几大元素咧喺入边嘅。 嗯， 第一就系嗰啲男女主角咧，必定系会有啲好浪漫嘅行为啦，可能会系烛光晚餐啊，或者系拖下手仔啊咁啦吓。咁啊，第二咧，多数咧都系会有啲亲密嘅接触嘅，咁啊即系可能会有啲石嘅镜头啦， 拖手啊， 系啦，拥抱啊嗰啲啦，都少不免嘅，系咪先？咁可能咧又会有啲咧，即系大家两个男主角咧会去争一个女主角咧，又会有啲肢体嘅碰撞咁样，即系可能会有啲嗌霎嘅场面啊。 有啊，通常咧咁，冚你一巴， 去到咁激嘅咁快，我谂住口角嘅啫，我冇谂住动武。 冚都会噶，佢哋 嗱，咁啊呢啲元素咧都系可以令到个剧情咧更加精彩啦，亦都系多咗好多嘅啲场面同埋。情绪咧系带到俾个观众噶嘛？ 嗯， 咁但系近日咧就真系得意啦。嗱，如果你幻想下一套嘅爱情剧好，动作剧好，完全咧系唔可以有任何嘅身体接触或者系肢体碰撞嘅。 哦，即系好似抗疫咁啊，唔准掂。 冇错啦，就系因为抗疫嘅关系啊，所以咧讲紧 抗疫噶， 系啊，泰国啊，佢哋咧就系禁咗呢一个吻戏咧，而且咧就系呼吁咧叫大家啲电视剧啊或者系电影咧都系必须要申请。请咗先至咧，可以系咧，尽量用一啲特技拍摄或者系借位嘅角度咧，去到造就头先我哋讲嘅嗰一啲场景嘅， 都几难、啊。 嗱，佢其实咧， 你石戏嗰啲都谂到，但 要拍好远好远好远嘅镜头咯。 嗰啲叫做打斗戏咧，都要下下就，真系。几难、啊， 我相信如果系真系讲紧打斗场面咧，嗱，因为你而家又要有即系隔开一定嘅安全距离啦、 啊， 可能就真系要啦，好似人哋以前有冇睇过嗰啲咧黑白嘅粤语长片啊， 有 就系嗰种感觉啦，系啦，同埋咧系两只手咧，当佢张开嘅时候咧，就如来神掌嘅时候咧，咪会有好多嗰啲咧， 再加 effect， 系啦， 再加埋啲声效咁样，咁样可唔可以即系将呢一个嘅行业同埋呢一种嘅剧目咧复苏咧，即系尝试？打入下呢个市场，因为咧佢就讲咗啦，任何嘅电视剧或者系电影拍摄咧，如果系涉及咗呢个亲密接触嘅气氛，包括咩咧？好笑嘅，佢定义埋打斗都系亲密接触噶吓，吻戏啦，又或者系近距离嘅触碰等等咧，都建议如果系有需要咧，就可以用特效嘅效果或者系调整镜头角度嘅方式嚟拍摄。 特效唔知道可以点样表达咧？ 你意思系边种戏剧先？ 例如要 kiss 咁样， 可能 特 可唔可以系我都谂唔到。 又或者系就嚟 kiss 嘅时候，就加啲 animation 喺度咯，一个 kiss 好大嘅唇， 又或者个心心遮住咗啱啱个男女主角咁样系嘛？ 系啦， 系啦，嗱，其实咧佢都有关当局咧系建议噶，如果咧有啲剧组咧发觉咗真系好难系用到嗰啲特技去到研究嘅话咧，佢如果真系冇办法避免咧，就必须要向咧当地嘅文化部同埋当地嘅政府系申请噶。 系， 咁而且嗱呢、這个措施咁， 即系拍完要隔离可能。 嗱，你会谂啦，咁嗱，因为你拍嘅时候咧，可能就都系啲工作人员喺现场。当然有啲演员喺现场啦。咁到底呢一个嘅规例有冇啲人咧系真系去管制你嘅咧？咁即系有冇啲人去巡查咧？ 啊，原来真的有的。 嗯， 原来呢就是说警方呢就会跟当局合作呢是随时派人是有突击检查的。 哦，即是难听一点说就是辣更。 是啊，即是又可以去看下拍戏这样咯。但是那种的看呢就是真的到时呢啲警察是去到现场你幻想一下。是。不准锡。 哦，系啊， 唔准打交， 未申请，未申请， 或者系真系要查一下啲批文，到底有冇申请到做某啲指定嘅动作咧？咁同埋可能如果指定动作以外嗰啲，又即刻叫停你，诶唔得唔得唔得，你净系申请咗揽啫，冇话锡。 Doctor 文冇呢度， 系啦，你话锡面啫，冇话锡嘴咁。 呢个咧叫做突击检查咧，其实都几似而家我哋啲食肆啊。 哦，系啊，系啊。 入侵食肆咧，我听好多啊，嗰啲侍应咧都会喺度话，一定要戴翻口罩啊，量体温啊，呢啲要做翻足嘅。咁佢哋都会主动同啲客人讲，就係话因为真係会突击检查㗎，我哋都係想保障大家啫，咁佢哋又会突击检查，不如大家合作啲啦。 嗯， 我听好多次， 即 係 都会提返啲顾客啫， 啊， 你啲食物未嚟之前呢，你都係要戴住个口罩嘅， 啊，都我又有听过咁样提嘅。 嗯， 係啊，所以突击检查其实原来某程度上真係有个阻下撞都几大， 因为大家都唔想即係自己嘅食肆即係会受到检查之后呢，亦都令到客人如果真係喺我嗰度呢食饭俾人即係发咗张告票，咁， 啊， 你可能对于我间餐厅你都会有啲坏印象㗎嘛。 係啊， 虽然其实就唔关间餐厅。 保障好紧要嘅。但係呢个拍戏都用呢一个叫做辣更嘅方式喎。 係啊，但係其实呢有关当局都有解释过嘅。咁点解会话申请咗之后就可以俾你拍呢某一啲即係如果真係避免唔到个镜头。其实佢都系希望呢即係有一个嘅文件喺度存档。 嗯， 就话如果万一有一啲嘅感染个案呢系同你嗰啲嘅劇组有关嘅。 哦， 即係无论系演员好或者工作人员好都可以容易啲去追查，咁所以先至会有个咁样嘅规矩嘅啫。咁，当然你话巡查就系希望可以有个阻吓作用啦，即系我唔系话即系你批咗之后咧就唔理你噶啦， 就俾你乱嚟啊。 系啊，咁都会有啲人去巡查下嘅，咁样嘅意思咯。 巡查又再加埋呢个突击检查咁样。不过拍戏有阵时即系如果下昼咧系辛苦嘅， 系啊，同埋嗰个模式要改变咗咯。你知有时啲演员咧情绪一到啦，即系所谓嘅镜头前都会有情不自禁噶嘛？ 你话如果突然间嗰一场系爱情戏，嗰场已经培养到个感情系要锡落去， 嗯， 但系同你讲，你记住锡落去之前，未嗨到之前，你就要停啦。我哋会借位嘅。 系， 哇！呢个都好考演员嗰个功架。 系啊，即系可能真系要好资深、好专业嘅演员咧，先至唔会话突然之间入咗戏，去到个情绪去到咁高涨嘅时候，突然之间停一停先。 系啦，仲要话嗰啲武打戏咧，咁啊本身都已经练晒啲功夫噶啦。 系啊，仲要再远翻少少， 远 翻 少少， 一点五米先得。 哇！你真系一路挥拳挥到人兴兴地嘅时候，你一唔觉意又打咗对方一拳。都唔知點算啦，到時。 不過咧，呢個亦都更加係考驗攝影師嘅時候，到底點樣能夠喺 1.5 米距離嘅情況底下打鬥場面，又可以影到好逼真，係大家好似真係埋身肉搏咁咧嚇？ 嚇係咯，點樣攞嘅 angle 真係好考功夫啊！ 係 啊，我哋遲啲睇翻泰國啲戲先。 指美國嘅舉動將影響美俄關係，同引起歐洲盟友嘅不滿。意大利新增156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累计超过32000人死亡，是美国和英国之后全球第三多死亡病例的国家，确诊人数单日增加642人，累计超过228000人确诊。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人数持续下跌，截至当地星期四共有640人留医深切治疗部。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已为全国超过200万人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544点，跌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7美元，卖出1728.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5，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5，人民币7.117，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5。澳元兑美元0.657，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系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喺28度左右，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6%。

系嚟过 闰四月， 系闰四月吓。咁啊，今日咧，通胜咧就话今天都系啊适宜做啊开市啊、求医啊、治病啊、祈福啊、祭祀啊呢一啲嘅工作吓、或者行动。咁啊忌咩咧？咦，今日唔系几适宜嫁娶咩乜？啊，咁啊，呢啲系即系中国传统嘅一啲谂法吓，系通胜有一啲咁嘅指示，咁啊，大家即系纯参考啦吓、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啊星期五咧，咁啊都会咧如常有我哋嘅好朋友咧，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外围嘅股市啊，以至到经济行情嘅，因为咧大家都好紧张吓，如果有系特别咧注意到咧隔晚呢、這个。美市嗰個嘅走向，以至到咧，即系 ADR 港股嗰啲表現咧，可能都會好想知道究竟咩事呢？ 愉快感覺瀰漫星辰，發出資訊盡我股份。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识，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阿欧，我哋今朝请嚟嘅朋友系边位？ 系就系、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早晨，阿欧，晨光听众大家好。 早晨 ，Dicky。咁啊，今日咧真系要花多少少时间研究一下股市方面嘅情况。哇，因为咧今日啊粒粒乱啊吓，咁啊睇到美国方面咧，隔晚美股要跌啦。咁但系咧更加叫做股民们担忧咧，就系个 ADR 啊吓，咁啊都跌得几急下，急劲下啦。咁啊，因为中美金融战咧，咁啊都再度升级啦，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政治议题啦，包围住即系港股啊，都好似咧啊今日嘅天气咁样啊吓， 系咯， 即系麻麻地， 心情不定啊， 系啊，真系咁啊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其实都系寻日延续嘅话题嘅，就系讲紧咧呢一个中美贸易战咧吓、就好立体嘅，立体到点咧？唔止三 D 噶啦，四 D 都嚟紧噶啦，而家 立体再反弹， 系啊， 系啦，咁啊，嗱，讲紧即系过去中美贸易战里边，除咗有加关税之外，经常我都讲噶啦吓，又有法院诉讼啦，又有刑事嘅检控啦，咁而家咧就好似 O O 咁讲咧，就哇，已经系去到金融战，直情喺个股票市场度打。咁就唔係以前電視劇嗰啲咁樣，你又沽啊，我又買返上去嗰啲啦。而家呢係勁好多嘅，而家係直情係你喺度上市啊，我踢你走先。咁當然而家呢就講緊話所謂嘅金融戰嘅即係序幕啦。咁而家就係美國出招先啦，咁參議院咁通過咗法案，就話對於某一啲嘅外國嘅企業，佢冇講邊度㗎，外國嘅企業，咁只要你喺美國度上市呢，咁我哋有權查你，喂你啲股东系边个？唔该，你开诚布公讲出嚟。如果系有官方背景嘅，咁啊唔该你走啦咁样。咁当然啦，你申报咗，你话冇或者你有，咁照道理冇问题。但问题佢信唔信系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就系话你要攞盘数出嚟俾佢睇咯。咁啊，即系要俾佢嗰个一个上市嘅即系审计委员会去核数咁。听落去唔系话好唔冇道理嘅，琴日都讲，因为即系发生咗好多做假數嘅事件啊，上 咖啡啊嗰啲事件啦。 咁但系而家問題就係擔心嘅就係、是，喂咁而家就係好似係所有啲喺美國上市嘅呢啲外國企業，咁特別就係話我哋都好熟悉嘅一啲中概股啦，咁甚至乎亦都已經有一隻喺香港上市嗰只叫阿里巴巴啦，亦都有一隻好可能好快會嚟香港上市嗰只叫做京東啊 JD.com 啦，咁即係話呢啲嘅公司咧就全部咧就俾人哋攞把劍就扛住條頸噶啦，即係話隨時咧你就唔該你用要乜咪俾乜咯咁樣。咁嗱，又唔可以話完全係冇道理，因為你喺嗰度上市，你遵守佢法律。但係而家係講緊係有少少感覺上係已經提升到咗去一個，除咗係即係上市嘅條例上高有少少係政治嘅感覺啦。 嗯、是不是好像有个原罪咁，我是来自中国就 是不是咁佢又有啲条款嘅，叫你透明啲囉，条数或者你啲人物要公开囉。 嗱、又好衰嘅，即係嗱，佢咁有好大条道理㗎嘛，即係喂，咁你而家即係真係真係有人做假数喎、咁我唔想啲股民受累喎、因为嗰隻就已经暴跌咗，即係输咗人哋好多钱，可能要被逼退市，咁就係 total loss 过好多人投资咗都。咁唔想又再同樣嘅事件發生，咁、我咪要清楚啲囉啲嘢。咁、聽落去又唔係話冇道理，咁但係問題係，即係當有咗呢件事嘅時候呢，咁最難搞就係一個即係不明朗因素。咁當然我哋樂觀講就喂好啦，全退啦，你哋全部退市啦，咁你哋咪走囉、全部都私有化啦，私有化咗呢就點呀、翻嚟香港上市咯， 系啦，咁啊着数咗港交所啦，388就 OK 啦， 好似好正咁啊，系啦，咁啊港交所呢两三日咧，就自从啊行政总裁李小加话佢唔续约之后咧，哇，股价冚冚声咁升， 系啊， 又会咁嘅， 哇，270上到， 系啊，系咯，即系你真系讲都唔信啊，真系个 CEO 唔做，咁跟住系咁升，咁当然即系巧合， 其实两件事嚟嘅， 系啦，巧完全巧合啊，冇关系嘅，咁但系。咁但係而家即係覺得會可能多咗生意做㗎嘛，但不過如果大家細心咁諗落去嘅話，就即係中美貿易戰即係沒完沒了， 係㗎， 即係當個疫症而家都叫做都未話完全解決，講緊美國都仲係持續爆發緊嘅時候，咁當然即係譬如話香港啊、大中華地區啊、內地啊，咁就比較受控啊，咁但係見得到就即係好似係呢個問題未完。另外一個問題又再次重現嗰種感覺，所以調翻轉港股又好，美股都好啦，其實又真係低位，即係講緊唔好忘記下，講緊道指得個18000，跟住個恆指係21000，其實彈到而家咧，嗰、那個反彈動力都相當 咁噶啦， 係啊，驚人同誇張。咁你話哇，係咁升咗咁多嗰扎新經濟股。有啲回，尤其是炒到喪炒，我真係用喪炒嚟形容嗰啲 B 字頭，好多都未有盈利，但係即係純粹係建基於一個未來憧憬嗰啲股份咧嚇，即係嗰啲生物科技類股份。尋日就真係啲爆煲感覺嘅，即係有個別一兩隻康熙諾咁樣係高低位係冇成8000咁樣，咁即係呢一啲係好明顯係短線見頂先試，咁我諗就。到大家只可以接受咯，咁冇辦法噶啦。咁有時你追逐一啲即係炒味比較濃嘅股份，咁佢一下子調轉頭落嚟，音樂椅遊戲嚟嘅啫。咁你就真係走唔切，就真係有機會有個比較大嘅虧損。 咁啊，當交住功課先啦嚇。咁啊，頭先啦，阿 Dicky 咧都有提到阿里巴巴啦。咁阿里巴巴都即將係公布咧佢截至三月底嘅季度業績啦。咁雖然市場都係預期咧嗰、那個業績會受到疫情影響可能都未必咁靚仔啊，咁啊會點樣去睇今日呢一個嘅公布咧嚇，即將公布呢一個季度嘅業績咧？ 係，其實本來咧就係千呼萬喚，大家都睇到實嘅，因為對於佢嘅股價嚟講，咁好肯定就係業績係一個最大影響啦。咁但係而家就多咗兩重嘅影響啦。本來咧，譬如好似憧憬住啲所謂嘅美國嘅中概股。會回歸香港上市，咁啊阿里第一隻，京東第二隻，咁啊本來係相當之正面嘅，咁、但係而家多咗頭先我哋講嘅一樣嘢啦，即係話而家好可能呢啲中概股咧都會受到喺美國方面更加嚴厲嘅監管，咁而呢個監管咧可能對於佢哋嚟講咧構成壓力咁樣，咁所以個股價反而咧就即係開始有少少即係裹足不前啦，有少少咧就係、即係感覺上都有啲壓力，其實就。昨日上晝咧都見到好多新經濟股仲係炒上嘅時候，阿里已經跌，咁亦都短線啦，我諗除咗你話業績嘅因素，就受到呢個因素少少嘅影響啦。咁同埋再講落去再遠啲，即係上個禮拜講話佢哋可以入恆指啦，但我始終都覺得阿里可能要等埋佢入埋港股通先可以入到去咯。咁但如果你話純粹講個業績咧，咁我都坦白講，我都仍然係有信心，因為睇得到好多新經濟類嘅股份喺疫情之下咧，係都係會受到衝擊㗎啦，唔可能即係冇影響，但係嗰個影響相對地比較細啲。但係問題係而家呢刻咧，大家個焦點又放咗喺另外一個地方，就係、擔心緊，即係喺未來呢段時間，即係對於個美國嗰個監管，所以個股價。 短線都好似有少少個兩個頂咁出咗嚟，睇下即係可能會短線考驗200蚊個支持啊。 嗯，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轉個角度啦，抽下嘢啦，好唔好啊 ，Dicky？ 唉，講啲關運氣事嘅嘢啦。咁啊，橫掂都係運氣取決一切嘅。依家發現咧好多嘢都係啊天意嚟嘅。咁啊，講下啲抽新股市場啦。近排新股市場咧啊幾好喎、啊，啲反應成日都話有啲咧哇動之王啊，或者咧有啲咧新股王出現、啊。咁啊，講緊有啲藥業股啦，再加上依家咧上緊市，即係俾大家可以抽嘅一啲新股，一個係啊騰訊有份加持嘅怡卡啦，咁樣啊嚇。咁啊有另一啲嘅股份咧，亦都有啊一啲叫做本地嘅投資者咧大注咁樣入手喎，咁樣咁啊，究竟啊新盤市場係咪啊如此嘅暢旺咧？而大家去抽頭先有提及一啲新股嘅時候，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咧 ，Dicky？ 好，讲到呢一排呢，即係新股认购反应相当之夸张下嘅，唔好讲多啦，淨係讲之前嗰隻即係配加医疗，又係有个 B 字嗰啲呢，即係话生化科技类未有钱赚未有盈利，但係又有好有概念嗰啲呢，即係佢嗰个超额认购倍数係相当之惊人嘅，有成1183倍。咁而今日亦都有隻上啦，开拓药业啦，又系呢啲生化科技啦，咁550倍。咁嗱，我會覺得咁嘅，之前嗰隻咧就豬肉在前，咁啊第一日咧都升成即係6%幾， 每手賺8000蚊噶，都第一日做得到嗰、那個， 真係抽得到就非常好啦。咁咧嗰隻咧，究竟係抽得到未必好，即係抽唔到又追唔追好咧？ 係 大家都 關注呢個最心大心細， 係啦就。抽到嘅，咁我覺得都仲有啲水位嘅，但係我覺得個水位可能會弱咗少少嘅，因為琴日好明顯係見到啲 B 字頭嗰啲係由高位係好狠狠地咁掟落嚟啦。咁但係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即係新股真係好衰嘅喎，即係永遠都係咁樣嘅喎，即係呢個股就係重複過10000次嘅，即係咁啊誇張啲，重複過好多次嘅，即係點樣咧？好啦，哇冇人抽啊，冇人睇，跟住開始好多人抽，咁啊啲股價無甚了了，跟住有個別一兩隻咧，好多人抽，跟住股價變得非常之咁勁，哇咁啊真，跟住咧就瘋狂啊嘛，個個啲人咧都走去抽啦，唔知做乜㗎。即意思係跟公司做乜唔知㗎，好理啦，填咗個表先啦，跟住睇下中唔中啦，咁即係完全幸運大抽獎嗰種感覺啦，抽到啦，上咗啦，高開啦，即係走唔走啦，咁但係呢最後就點呢，最後個股仔就會可能有個別一兩隻就係、是、認購反應非常之咁好，又可能幾百倍嗰啲咁，但係第一日個股價表已經唔得啦，咁跟住呢咁呢個遊戲呢，咁又就此又過一段落，咁呢個又冷卻返啦嗰個情況。咁我而家呢就係、是、擔心緊就邁向緊呢個狀態啦，呢一秒鐘。 即係一開波就掉頭走。 係啦，如果開始遇到有一隻咁樣呢，咁即係呢個新股嘅熱潮可能又會急速降溫。咁我唔係話今日上市呢一隻會咁，咁但我都會有啲擔心，就係佢未必話可以即係、就是、好似豬肉在前咁，好似之前配加咁會係可以升到咁多，甚至乎好似康熙諾嗰啲升咁多囉。咁呢段時間係熱炒㗎啦，康方生物，即係總之有個 B 字，總之你冇錢賺咩，你有個 B 字咩，嗰啲股份上市後個表現都好好嘅。咁但係都慎防，就係話喂，咁講真，你個個都話想一攞到股份第一日就走，咁邊個同你接先？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現實嘅狀況。咁但係我都唔係話今日佢會跌嘅、但係我會覺得即係投資者都要留意即係抽新股係即係供求關係驅使佢哋首日股價表現唔係必賺㗎囉。 咁散股民呢就可以留意返啦，可能呢係一個信號嚟嘅，咁大家就要好好咁樣參考一下。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Dicky 頭先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我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 下個星期再傾，拜拜。 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神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哇哇，地球好危险啊！ 喂，迪神，你唔好咁夸张啦！ 我唔夸张啊，你听下佢。 橙皮咧，其实咧，我哋放喺个柜桶仔里边，佢可以咧吸翻柜桶里边嗰啲湿气。咁我哋搣完个橙皮之后咧，就放落去微波炉度叮咗15分钟。 就嗰15分钟、啊， 就系、是、每一次咧就3分钟、3分钟咁样去。咁你 又话15分钟？ 因为我叮咗5次。 我会学下唔好咁夸张噶啦。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至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摩莉、沉上司，认真做。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曾经做过 fashion， 但佢最中意咧都系音乐啊！攞住支吉他咧，其实佢就系 fashion， 非常之有型有款。今次揾嚟竹执毛嘅 Mike Orange 合作，王静 ，Yours Truly。 You'll have to understand, I won't even try to defend.、There are words that I can't say to you right now.Have to keep it in me, and that's what I got to do till the day when I stand right in front of you. I hope you'll understand, I truly do. 今次音乐上咧靠晒 Mike Orange， 而填词咧就由 Mike Orange 同埋王静本身合作撰写嘅。Yours Truly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系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既然咧听到啊小白咧都有仔仔嗌醒啦，咁啊，不如你都讲样嘢俾阿彭爷爷知咧。 好啊，唔系头先嗰样嘢嚟噶吓。 好啦， 系啦，嗱，同大家讲咩咧？嗱，我哋成日都话而家香港啲旅客咧就少咗好多啦，零旅客啊嘛，系咪先？ 因为出入境各个地方都系啦， 冇错啦， 闭关啦。 系啦，咁啊，除咗我哋之外咧，我哋好多香港人中意去日本旅游啦。其实日本嘅旅游都系一样面对住基本上系零旅客嘅。 系啊， 咁佢哋四月份嘅时间咧，咁早两日咧就出咗报章啦，就喺日本方面咧就讲咗佢哋四月份嘅旅客下跌咗99.9%。 咁都理解嘅， 系都理解。咁啊，全日本啊，成个日本啊，有2900个嘅游客系去日本入境，即系过旅游， 即系外国人咁样。 冇错啦。好啦，咁佢哋都咁严峻嘅时候咧，咁啊，之前阿彭爷都成日都话，喂，韩国有啲演唱会咧， 系啊， 咁系啦，佢哋咪话 online 睇噶嘛， 都要收钱， 都要收钱嘅。咁啊，日本其实佢哋都有好多网上边嘅筹款嘅演唱会嘅， 系咩啊？ 系啦，咁原本咧就系唔系原本系佢系俾人哋免费睇嘅，但系佢又。点样做到筹款呢？记唔记得我哋好似咧， 系咪好似东华三院？ 系啦，就系好似嗰一啲嘅筹款，但系佢就唔系话有人打电话嘅，佢咧就不断喺度 loop 住咧，就话你一路睇嘅时候啦，譬如我咁样睇啦，一路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喺个留言咁啪啪啪啪打留言啊，支持你咁样就咁，跟住又见到我个名啦，跟住就话支持你，跟住嗰句嘢咧就 loop 过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啦。 嗰、那個收錢嘅， 嗰、那個唔收錢嘅、哦。我喺度打好多，打100次都唔收錢嘅、 嗯。 但係如果你想嗰一句嘢咧 ，loop 得耐啲咧，你就有唔同 package 噶咯。 哦， 即係如果要置頂， 冇錯啦，要置頂。譬如你俾10,000 yen， 咁你原本我嗰句嘢一秒都冇，好唔見咗啊嘛。咁但係原來我俾10,000 yen， 跟住佢嗰句嘢咧就可以。龟速咁样去到行过， 可能 stay 15秒，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有啲人就中意scream cap 噶嘛，就 cap 到啊，我啱啱呢一个位，我中意嘅歌手唱紧歌，又有我个名喺度，我就好开心啦，咁样， 仲可以夹歌手啊？ 冇错，唔系因为佢有唔同歌手噶嘛。 系啊，即系我知道跟住咧，白元浩会喺今日会出现嘅。我想我嗰段文字嘅善款咧，系夹落去啊白元浩出场嘅时候。 冇错啦，跟住你喺嗰段时间先至打入去咁样咯。 或者可能個 package 貴啲啦， 個 package 你10,000 yen， 其實佢有好多 package 嘅，你中意嘅少啲嘅，你咪俾100 yen 咁樣，100 yen 即係譬如7蚊咁樣。 不過其實咧呢一種好就好啦，但係會唔會多咗一啲嘅功夫啊？ 會啊， 籌款你有心俾就俾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又要咁又要呢又要漏， 要俾下啲空間呢啲歌手唱下歌嘛。

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带车多。就系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噶。咁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啦，收费广场一段就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沙田医院啊。咁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一段挤塞。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去接近海丽村噶。咁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喺龙盘苑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喺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噶。咁太子道西天桥出翻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咁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慢车，龙尾喺智乐花园。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㗎。咁最后就係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料水。咁而家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8:3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呢一刻咧，有我彭仔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咧，就为大家准备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就系呢一个嘅先睇天气先啦，因为要。 讲一讲雷暴警告，系延长咗个时间啊，咁啊延长咗由本来话八点半，依家延长去到咧早上嘅十一点半。好啦，跟住真系睇报纸啦。星岛日报，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系全国人大会议今日会举行开幕嘅，其中一项议程咧将会系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机制的决定括弧草案的议案的。而据悉呢一项的议案就将会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就国家安全立法。消息人士透露今次立法将会是针对近期反修例风波所暴露的问题，就四个范畴是进行立法的，包括是禁止分裂国家、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外国干预以及恐怖主义行为等等。有关法例将会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香港实施，就无需经过立法会本地立法。消息人士强调，有关法例就并非取代基本法二十三条，特区政府仍然是有宪制责任就二十三条进行立法的。而据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今天将会就议案作出说明，包括是解释提出议案的原因。有关议案将会授权人大常委会为香港就国家安全立法的。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咧，佢就指啦，今次啦人大授权常委会制定呢一个全国性法律，堵塞香港在国家安全上的法律制度漏洞，港府和立法会都没有角色。他又认为香港反对势力越趋偏激，中央就是被迫出手，是不会畏惧反对派以及是民意反弹，决心硬碰一场维护全国安全以及是一国两制。日后无论在学校、媒体、社会和立法会搞港独都需要承担刑责的。咁而就住呢一件事咧，咁问翻系不同嘅人士嘅意见啦。咁民主派认为咧，北京嘅做法啦，标志住咧一国两制已经死亡，咁香港进入咧一国一制。民主派系感到愤慨，呼吁香港人咧要刚毅沉着应对。咁而身兼基本法委员会成员嘅港区人大黄玉山咧表示香港自去年六月开始咧，暴力事件严重影响民生，咁国家已经系忍无可忍，再不出手将无法扭转局面，因此有关决定合乎香港发展，亦都是及时和有迫切性。这个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港文报道啊，讲到咧就系一日八宗输入个案，本月最高啊！嗱，本港咧再录得新增嘅确诊个案，令到本周连续三日嘅零确诊记录咧又再断缆啦。咁啊，琴日咧新增嘅八宗输入个案咧，全部都系咧患者都系由巴基斯坦返港嘅。咁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公布啦，本港新增八宗输入或者系相关个案，令到本港咧个案累积至到咧1064宗，包括咗呢一宗疑似个案噶。咁啊，张竹君亦都话啦，本港出现输入个案咧系预期之内，所以抵港人士咧就要留心喉唾液样本，同埋去到检疫中心。而至于输入个案数量有几多咧，就视乎当地嘅疫情。新增嘅个案咧主要都系涉及两组家庭嘅。亦都有较多的亲密接触者，所以咧确诊数字上咧相对就会较大啦。咁佢话啦，至今仍然咧系已经系有约千几人咧由巴基斯坦回港，而确诊个案数字咧系大概20宗，形容比例咧算系偏高，所以咧就会继续采取检疫措施，避免输入个案咧传入本地社区，引发另一波嘅爆发啦。咁另外啦，就住市面咧，有企業話咧，呢一個嘅新冠肺炎抗體測試咧，係得到美國認證。咁啊，張竹君咧就話唔贊成大家咧係買嗰啲現成嘅測試包嚟到測試啊，因為咧可能就會出現假陰性或者係假陽性嘅情況嘅。咁而咧，另外全球陸續咧都有感染新冠肺炎嘅兒童出現川崎症症狀啊！咁啊，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理余慧玲就話啦。 公立医院咧陆续都会邀请今年嘅川崎症儿童病人血清检查，而家咧就有18名嘅川崎症儿童病人咧系送往咗香港大学做抗体测试嘅，暂时就未发现有相关病人咧系带有新冠肺炎病毒嘅抗体嘅。咁呢一个咧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再睇下嚟自文汇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为咗加强同传媒沟通，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寻日同四个嘅传媒组织代表会面噶，咁啊。他自己亦都表示警方会针对有记者被警员无礼对待的投诉进行公平、公正、不偏不倚的调查的。咁同时强调任何人都不能够阻扰警方執行职务的。新闻联代表在会上提出四个的看法和建议，重新必须维护专业新闻记者的新闻采访自由，警方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记者正常采访的人身安全。为了保护专业新闻记者采访的安全，建议警方研究推出适当的措施，包括就是制定现场采访专业新闻记者身份标签等等的措施，为了保障专业新闻记者的权益，坚决反对假冒记者以及其干扰专业新闻记者采访的行为的。咁新闻行政人员协会的代表在会上就要求警务处处长彻底就系调查和严肃处理5月10号有一个就叫做违规粗暴对待记者的警员，承诺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亦都要求警务处处长制定机制协助就传媒采访，尊重新闻采访自由，亦都重新反对以及就强烈谴责暴力咁讲噶。咁邓炳强回应的时间就话到啦，点样能够辨别到哪些记者是真正从事采访而不是示威活动的参与者呢？需要就是探讨办法的。咁而识别记者的身份亦都就是有利于保护记者正常采访的活动的。对于警队检讨修例风波以来近月试行的一个新措施，包括就是在现场用橙色带作分界线，咁希望就同传媒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减少冲突同埋危险。佢强调如果橙带的做法大家觉得效果好的就会继续去做。咁警方亦都会增加传媒联络队的人手，到现场积极协调就是传媒采访的活动的。以上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睇苹果日报。苹果日报的港文当中有一段讲到呢，是前立法会议员刘小丽呢就在2016年因为宣誓风波呢就遭到 DQ， 即是被褫夺议席啦。咁两年后呢，佢就想话卷土重来，报名参加呢九龙西的补选，但就遭到呢选举主任裁定佢嘅提名无效。咁刘小丽提出选举呈请，质疑选举主任就冇俾机会佢解释政治立场，违反程序公义。咁法官周家明咧，寻日就颁下判词啦，就接纳阿刘小丽嘅讲法，直指咧不公之处显而易见，裁定阿刘小丽咧胜诉噶。咁呢一次补选之中胜出嘅建制派阿陈海欣咧，就变咗当选无效啦。咁啊，刘小丽形容咧呢一次系惨胜，裁决冇咗。选举主任继续粗暴地剥夺香港人参选权咁话，咁而大家都会关心啊陈海欣个议席咁点咧？嗱，根据咧立法会条例第70A 条，凡法庭就选举呈请作出裁决咧，有关裁决喺上诉期限14天内啊，即系如果系以呢一宗嘅案例嚟讲嘅话咧，喺6月11号前暂缓生效嘅。咁即系话咧，阿陈海欣咧目前仍然可以系以议员嘅身份去行事，而有关法例亦都定明啦，若果阿陈海欣咧系提出上诉咧，佢嘅议员资格亦都可以保留，直至到终审法院咧有最终嘅裁决嘅。咁至于陈海欣昨日在立法会回应事件，就对于选举主任的失误导致他失去议席，他拒绝作任何的批评，他说去争论谁对谁错于事无补的，他就说需要和法律团队研究判词才决定是否上诉。这个来自今天苹果日报的讲文的。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经济日报》个港文报道，标题咧就系讲到海洋公园 Plan C 啊，定位保育消闲区。 海洋公园54亿元拯救拨款咧系悬而未决啦。立法会财委会今日即系22号咧就会再开会审议啦。政府同埋园方咧琴日就主动提出 Plan C， 将海洋公园重新定位为保育、教育同埋消闲度假区，并且咧就会缩细公园嘅规模，脱离主题公园发展模式，并且会剔除原有用作政府跨部门检讨海洋公园策略定位嘅1300万元拨款，争取财委会咧今个月内通过拨款，以免公园咧系要倒闭噶。咁啊，为咗拯救命悬一线嘅海洋公园咧，并且争取立法会财委会支持54亿元嘅拨款，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咧，琴日就宣布啦，海洋公园咧将会重新定位，由主题乐园回归保育工作，配合埋南区发展成为休闲度假区，今后咧唔会再以主题乐园、机动游戏咧作为招来啦。咁啊，根據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向財委會提交嘅補充資料講到，咁啊，海洋公園咧未來嘅定位構思咧，都係指出香港海洋公園咧喺保育同埋教育方面咧貢獻良多，受到大眾嘅認同。政府認為咧，公園未來發展嘅重點咧係要回歸翻教育工作，致力咧係有關研究同埋推廣嘅。政府亦都同時表示，海洋公園的機動遊戲要大量的資金去興建和維修，未來就會脫離傳統主題公園的發展模式，避免大規模投資在興建這些機動遊戲上面，並且亦都會縮細公園的規模，減省不符合效益的設施和開支。另外亦都希望可以透過公園的兩間酒店和即將落成的大樹灣水上樂園，連接深灣遊艇會、珍寶海鮮房等等，進一步发展成为旅游的度假胜地和休闲区，可以从而带动本港和南区的经济发展。这个是来自今日《经济日报》的报道。 我最喜欢玩过山车。 我都 feel 到你很失落啊。咁佢又冇话拆嘅，不过佢话佢唔系重点啫。 咁睇嚟都应该 系咯， 应该唔会系第时嘅海洋公园嘅主旋律咯，呢、嗯、个机动游戏就 听落都有啲危危乎。 咁我希望可以引入第二啲啦，主题乐园。 睇下佢会唔会 有啲 机 动游戏， 即系未报到款嘅时候再情急自生啊，又有 plan D 系啦，唔知会唔会有啦吓。咁啊，跟住呢一个问题就真系需要更加多嘅 plan 啦。点解咧？讲下香港嘅油价问题啊吓。咁啊系啦，明报嘅报道嚟嘅，咁啊话到啦，近期国际原油价格大跌啦，纽约期油一度跌至历史的新低，每桶负$40。本港车用燃油零售价格就未见下调。消委会检视近七年本港油公司的牌价，发现牌价加多就减少，和进口价差距不断扩大。最新升至每公升$8.44的时间，食水可以说深超过一倍。即使入口价已经回到2016年首季的水平，牌价却贵过就是当年$3。油公司解释因为地价等等的成本上升，但是消委会就话到啦，油公司应该咧就积极以低价咧就采购，咁啊而进口价以及成本啊欠缺透明，令到市民质疑有否合谋定价噶。期望政府同埋油公司能够咧就披露数据，并且咧就赋予权力俾竞委会咧就调查一个嘅燃油市场咁讲噶。好啦，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郑伟航咧就认为啊，若果牌价同埋进口价差距越嚟越阔嘅话，除非呢七年之间嘅营运成本亦都倍升，否则啊明显咧系食水越嚟越深噶。佢更加話到本港油公司數目較少，咁各個嘅公司燃油價格資料好容易獲取嘅，即使咧係沒有合謀定價，各間嘅油公司都可以有默契咁樣將呢個價格設喺咧類似嘅水平，並且咧係沒有誘因咁樣減價給客嘅。一間公司減$2，其他公司亦都會減$2。市佔率咧就不會改變，咁但係大家都收少$2，對大家都冇著數。咁但係只要一間公司咧先加價，咁其他公司都會繼續加噶啦。佢認為競委會的調查權足夠，咁若果有初步證據顯示有合謀定價，例如有雙方通訊記錄顯示大家商討將呢個價格定在某一個水平的話，就可以向法庭申請就搜查令。咁但係單憑各間公司定價走勢一樣，不能夠證明咧是合謀定價的。他說到，由於油公司未必有合謀定價，故此增加了競委會調查權，並且不能夠改變這個問題，亦都呼籲政府在政策上有些改變的。 你又受影響一點，小白要入油， 但多年以來都發覺真的只是加又沒什麼點減咯。 你都會支持這個競委會， 競委會是希望他們可以即令到我現狀更加公平，是不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教授。 香港算是做得挺好的，因为如果你看回周边的国家城市呢，他们的数量多我们很多啦。不过呢，上个礼拜我们仍然有一个新增个案是找不到源头，亦都有个小型的家庭群组暂时出现，所以大家都不可以松懈的。但在户外那些运动呢，譬如你游水没有可能戴口罩的，但是都不要说一大班人聚在一起， 都有些空间游下水。始终你人群聚集呢，如果其中一位有病毒有咳嗽呢，咁那些飞沫可以是即是很容易会接触到其他人，令到其他人受感染。泳池水呢就一定加了一些氯气消毒啦。咁同埋我相信呢，就佢应该康文署会限人数嘅，就唔会俾你塞到成个泳池都换晒人。咁如果你係限咗人数嘅时候呢，咁个风险就减低。戴咗口罩就係有保护作用啦，即係无论你本身係咪唔知道原来自己戴緊病毒，有咳嗽嘅或者讲嘢，你啲飞沫都唔会飞到周围都系。另外嗰一方呢，亦都係戴咗口罩呢，亦都係防止飞沫係可以即係直接有人吸嘅时候入到佢嘅呼吸道。咁当然亦都要限制嗰个数目啦，都唔可以话坐到爆晒成个礼堂。咁同埋就係唔可以饮嘢食嘢啦。咁戴咗口罩再加多注意洗手呢，咁都有一定保护作用啦。咁当然亦都唔好话大群人聚埋一齐。当未有疫苗出现之前呢，预咗香港国内唔耐会有零星个案。只要呢啲零星个案係冇导致到社区有一个大嘅爆发呢，大家都要接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Good morning， 小白 Barbie。 Good morning， 我梅姐。 是啊，嗱，今朝早呢，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之余呢，有冇諗住去游下酒水呢？吓、不过我諗今日难啲啦、如果係室外泳池嘅话都难啲，因为雷暴警告、应该就唔会俾你出去游水㗎。 安全至上。 是啊。真係喎、雷暴呢，原来係有雷暴警告呢，係好多一啲你以为唔会咁容易就关闭呀、或者係暂停你嗰啲呢，都会暂停你㗎喎。 係呀、我记得上年有带仔仔去游水嘅时候呢，一出呢个雷暴警告，佢哋都会即係呼吁返啲泳客呢尽快上水。 係呀、咁如果讲开呢一、个游水呢，咁除咗话喺海滩度游水之外呢，咁当然啦，大家又會比較咧係方便啊，同埋咧又感覺上係好似更加安全啦、如果你嘅泳術唔係咁精嘅話，就喺泳池嗰度游水啦。咁、但係咧，大家知道呢個康文署啦嚇，咁、就重開咗有33個公眾泳池啦。尋日已經係啦，咁、應該都有啲朋友咧中意游水嘅咧，都會諗住咧去游啊嚇。咁、但係亦都會有朋友咧就擔心嗰個嘅防疫嘅情況點好、啊。硬系咧，觉得好似哇，大家都喺浸喺嗰一缸水嗰度， 系啊，我都呢个感觉啊， 啊，啲病毒好容易传染啊，咁样嗱。咁就住呢一个嘅问题呢，原来呢喺外国啊已经有人呢就做咗一啲嘅调查㗎喇噃。嗱、外国呢就有专家啦，佢哋呢就去搵咗几样嘢嚟到去做个测试，睇下啲呢病毒量呢多唔多，又或者个传染性高唔高，包括咗呢就係、泳池啦。仲有系桑拿浴室啦，仲有呢一个嘅就咁普通嘅浴室啦，即系嗰啲一齐冲凉嗰啲澡堂 大浴池 吓、大浴池啦吓，咁嚟到咧去比拼一下，究竟咧嗰个情况咧会系点？咁结果咧，佢哋发现咧，其实咧因为泳池咧嗰个嘅传播病毒，尤其是而家呢一只嘅新冠肺炎病毒啦吓，咁咧。那个传播性呢是不是很高的。他如果在泳池水那里，因为有氯气呢、是会将这些的病毒呢杀死的。反而大家要担心的呢，就是你在更衣室那里呢、就譬如更衣室的门柄 啦，就人人掂過咁樣，嗰啲地方反而就會累你啦。咁所以都係講句，如果你真係去泳池游水咧，擔心嘅唔係嗰啲池水，而係咧你多啲咧去勤洗手，咁去消毒雙手好啲。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泳池水暴毒风险低，自拍。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咧近住新达广场对出快线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啦，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呀。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达广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新丰花园噶。咁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而家丁九桥出九龙啦，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东西行都有车龙噶。咁港岛入口嘅东行啦，龙尾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嘅车龙喺泰安楼。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就去到观景台噶。咁重复多次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就喺观景台。咁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彩虹道。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津桥。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龙尾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繁忙，车龙就在智乐花园。咁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马料水。咁而家天雨路滑啦，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年帮我们分析大市的新年。早晨， 各位早晨，早晨， 早晨啊，新年。喂，咁啊，出边嘅天气麻麻地啦，应该同啊港股嘅情况都系麻麻地，系嘛？ 其实港股、美股啊、A 股啊，我哋呢个星期咧，其实都系 即係稍微係調整或者係橫行區間為主嘅。咁我哋上個星期都所講啦，竟其實反彈已經有一輪嘅時間啦。再加埋即係近排啦，其實好多資金流咧都有獲利回吐嘅一個狀況。所以上個星期都講啦，呢兩個星期咧反而一係就做好對沖，二咧就係話做一啲炒股唔炒市嘅動作。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咧生物醫藥啊，甚至物管股咧都稍微回調嘅。但係回調咗之後咧，可能又係另一個機會，咁啊，大家要即係睇住自己嘅倉位都係定，暫時輕倉上陣先啦。 嗯，咁啊要留意住咧股票啊或者咧股海嘅變化啦。今日咧有兩位聽眾都問問題，咁啊要新啲快速答一答啦。一位咧張小姐問只小米咧冇貨嘅，咁啊現價值唔值得高追咧？另一位咧就阿黎太啊問只咧859中昌國際控股啊嚇，咁啊黎太就問喂有啲壞消息喎公司，咁啊應該係咪今日就要賣咗佢咧？咁樣咁啊交俾新啲幫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該。 先讲下即系小米 ATMX 先啦，咁啊呢四只咧都系嚟紧未来半年、一年、两年嘅焦点嚟噶啦。咁啊小米而家嘅市值啦，如果佢可以即系入到即系蓝筹嘅话，咁其实即系憧憬无限嘅。咁再加埋佢而家嘅市场占有率啊，或者成个商业模式咧，其实系值得憧憬嘅。咁啊，我觉得中长期咧呢只系可以咧坐下嘅。但是呢今日呢你见到夜期其实跌咗300几点落嚟嘅，再加埋就星期五啦。如果要买嘅话呢，宁愿压弯去到例如12蚊边左右呢，是用分注例如12蚊一注 ,11.5 一注呢，咁样做中长期持有可以嘅。但如果买完之后呢是有跌穿返例如11.6嘅话呢，咁反而呢就是宁愿再低位再捞过啦。 嗯，咁啊呢个呢就是张小姐嘅问题啦。咁啊黎太就问只859啊，答埋佢啦，快速唔该。 好，859咧，咁其實壞消息已經唔係今日噶啦，再加埋之前中國信達咧，即係內地嘅收買咧，其實已經話收購佢，咁所以而家仲未開市啦。咁預計開市其實咧如果佢真係大跌嘅話咧，寧願係等一等，但係而家咧都好大機會，就因為已經係嘗試被收購噶啦嘛，呢啲壞消息已經呈現，而市場上其實散户持有呢隻股票相對比較少嘅，咁所以如果係喺低位買咗又有空間嘅話，咁咪走先咯。但係如果係喺高位買嘅話，咁就要再研究多少少咧，究竟佢會唔會被收購成功咧？個債務嘅重組嘅狀況係點樣咧？咁啊，而去做一下決定嘅。 嗯，咁啊，散股民都可以參考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啊温冠倫新理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新理，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你，好，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9:11咧。早晨，彭爷，早晨 ，Bobby， 早晨，小白。 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我唔系好明咧，阿欧点解？点解添？点解？ 点解咩？ 点解咧？要阿财金达人咧，阿Sunny咧，快速。 系啊， 系快啲， 哦， 快啲答埋啦， 因为紧接到阿小白小白嗰个环节啊，系啊， 好似好冇礼貌咁啊，对我哋嘅嘉宾 系咩？唔会噶，我哋嘅嘉宾同我又系一个良好嘅信贷关系啊，系 咁啊，咁系咯，我又其实应该都有啲时间嘅， 系好，咁啊，下次可以长少少时间啦，咁啊，尤其听众朋友咧，藉住每个每日啦晨光嘅。晨光嘅环节嗰度咧，打电话嚟， 慢咗啦，转咗一， 因为咧想答多几个听众嘅提问，哎，我终于谂到个答法啦，答多几个听众嘅提问。 如果快啲解答到一个咧，就可能有时间解答多一个。 第二个啦， 啊，咁又 make sense， 又合理，咁又。 我终于谂到个说法，点解要快？ 原来你头先就喺度 系捞紧，捞紧，捞紧。 好啦，咁啊，变咗下次可以 明白快速嘅意思。 要快速啊， 系啊， 咁等多啲听众受惠。 系啦，咁样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快速听听小白嘅呢个消失的地图啊！ 上个礼拜消失咗， 系啊，今个礼拜复活， 去边啊？ 拉脱维亚 咁远嘅， 系咯， 搭飞机唔好咩？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消失的地图啊，咁啊电话侧边咧即刻咧搵嚟个旅游专家啦，咁啊就系旅游专栏作家 Stella 喺度。早晨啊 ，Stella。 早晨，好开心，又听到你把声。 系啊，大家咁话啦，咁啊梗系要待定多啲唔同嘅旅游点啊，等呢个疫情咧一完咗之后咧，咁啊即刻可以咧出发咁样。咁啊香港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可能亚洲近近地去住先嘅，但系如果有啲人会觉得喂唔系、哦，我都想去欧洲、哦，远少少、哦，有冇好介绍先 ，Stella？ 欧洲呢，我自己曾经因为我好鍾意有个主题咁去玩啦，我好鍾意睇一啲特定嘅嘢，咁其中一个我自己去过而好值得分享嘅呢，就係、是、拉脫維亞。我称我自己呢个旅程呢为追城记呀，城呢係城堡个城呀、啊。 嘩，嗰度即係啲城堡多到你係不断走马看花咁样，就係、是、都唔可以细睇，多到要咁样快啲睇晒啲城堡咁样呀。 冇错，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其实欧洲以前打仗嘅时候，其实因为好多嘅战乱啦，咁所以都划分为之后发生咗好多唔同嘅小国，咁拉脫維亞算系其中一个比较小嘅国家嚟嘅，咁但系呢一个小嘅国家呢发生咗好多战乱，咁大家打仗嘅时候，大家为咗保卫自己嘅国家嘅家园，咁一定会起好多唔同嘅城堡，咁所以今次嚟到呢，其实主要系想睇下咦到底唔同嘅城堡系有啲咩分别，例如可能而家偏向市中心啲嘅，或者有啲以前係喺郊外少少，我哋称为呢个防御式嘅城堡啊咁样，咁到底唔同嘅城堡规模啊，甚或乎佢起嘅方法啊，有咩分别呢？咁我今次成个旅程我觉得几得意嘅，咁所以变咗我会连续两个礼拜啊同大家分享呢个追城记嘅旅程、 因为太丰富啦，咁但係追城记呢个名其实都觉得几得意，因为我知道呢欧洲都有好多城堡嘅，但我冇諗到呢原来一个玩法呢是可以淨係去玩歐洲的城堡、哦。 冇錯，因為呢其實整個旅程，因為拉脫維亞大家都聽過波羅的海啦，咁其實佢就係大家熟悉嘅三小國入面嘅其中一個國家嚟嘅。咁大家玩通常因為我自由行啦，咁通常都會三個國家一次過玩，咁再加上其實呢一個地方呢除咗拉脫維亞之外，其實三小國都好多嘢玩啦，咁但係拉脫維亞我自己覺得其實出發之前呢我都未係話真係咦係咪真係特登去玩城堡呢，但係去到嘅時候我就發現是不会后悔的，所以大家可能听完 bookmark 了这几个城堡之后，有机会的话是跟住我去，因为嚟紧会介绍四个城堡，大家 mark 低之后其实可以跟住我的追城记去找回，那你都可以感受到那个以前打仗的时候那种气氛，那去到现在经历了很多不同时代的变迁，你会其实有一点感慨，就是时间变得真的快啊，咁样嘅感觉噶。 不过咧，我就咁听啦，譬如追城啦、城堡啦，咁但系城堡咧，欧洲好多城堡都系大同小异，差唔多嘅啫。会唔会望咗呢个同下一个，其实又差唔多，去到佢哋个名系唔同？ 系咪好似睇教堂咁？有阵时睇到有啲审美疲劳咧。 系啊，我都惊有阵时会唔会去得太多呢啲会闷？佢哋系咪每一个城堡有自己嘅特色噶？ 其实每个城堡都有自己特色，例如最容易睇到嘅就係可能佢用嘅物料唔同，例如就咁讲砖其实或者石头，其实佢哋都可能有分灰色或者红色啦。咁、然后有啲嘅城堡係会有呢、这个城楼係可以射箭嘅。咁、但有啲嘅城堡呢就会起一座塔喺上面，好似做哨站咁样嘅。咁所以你话其实咪每一个一样呢，我反而觉得係唔係好相同嘅，因为翻到嚟我望翻啲相，就算我唔睇个名咧，其实我都会记得个城堡系喺边一度啊。 同埋记得嗰个城堡即系 起嘅时 候，系啦，嗰个特色啊，佢以前打仗嘅时候发挥嗰个功能啊，会系边一方面咁样系嘛？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去到嘅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系、是、虽然个城堡嗱话就话系城堡，但系好多时咧，其实已经 keep 得唔算话真系好睇到。仲是原本的面貌，咁有啲當然保存得靚啲啦，但係有啲亦都可以同大家講聲，就可能得翻一埲牆啊，或者甚或乎得翻少少地基喺度噶啦。 係喂，咁有冇地牢啊？城堡嘅地牢可以欣賞一下。 有嘅，係每一座城堡都唔同，有啲咧就向上發展，有啲咧就可以向地下睇嘅。 咁地下睇通常有啲咩喺個地底嗰度咧？ 地底其實而家好多時冇噶啦，其實類似防空洞嘅感覺咧，咁佢行入去其實黑掹掹，咁有時候會有啲少少燈，但唔多啦，因為始終要保護翻個城堡，咁唔可以入邊拉太多電線啦，咁變咗其實行入去你自己要小心啦，咁向上無論向上行向下行都好咧，佢哋主要都係靠啲已經幾乎崩曬嘅石樓梯嚟嘅， 係 啦，咁就畫塊瓦噶啦，其實都係要小心啲嘅。 係、真係要小心啲啊！咁你話有四個城堡咧，可以介紹我哋，咁可以介紹下面咧？ 是啦，咁我哋介绍咗第一个先咧，就叫彩西斯城堡啊。咁其实啊，佢哋个名啊，彩西斯城堡咁喺边咧？其实之后我讲嘅城堡咧，乜乜乜城堡咧，前面嗰个名咧就系、 是、 其实佢个地方嚟嘅。咁换言之， 佢就 系彩 西斯 城堡，就彩西斯，冇错啦。 哦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好容易就知道，诶、这个地方大概喺边嘅。咁彩西斯嘅城堡其实历史好耐噶啦，系1209年噶啦，非常之耐啦。咁呢一个其实有个古仔几，都唔算系有趣嘅。其实嗰阵时因为打仗好多好悲惨嘅故事啦。咁、其中一个古仔就系、是、原来咧曾经有军队喺入边对抗俄军嘅火炮，因为当时是用火炮来攻击啦，咁无间断被火炮攻击了5日之后咧，咁因为入边嘅人咧就唔想投降，但系亦都打唔赢，咁最后佢哋就决定燃点火药喺个城堡入边自杀。咁呢个其中一个系一个比较悲剧嘅故仔，就系、是、呢个彩西斯嘅城堡入边发生嘅。 嗯，咁而家即系佢哋以前即系用呢个炸弹去一齐谂住同归于尽，嗰、那个位置系咪都仲喺度咧？ 冇錯，其實就喺個城堡入面嘅，因為城入面嚟㗎嘛。係啦，咁雖然嗱啱啱講咗個咁沉重嘅故仔啦，咁但係呢去到而家其實我覺得一個幾得意嘅對比就係喺咁多個城堡入面呢，呢一個反而我覺得幾有個玩味性質啦。點啱講呢？因為頭先話啦，城堡入面通常比較黑啦，咁入去嘅時候咦呢一個城堡係唔會有任何嘅燈啊照明系統嘅，咁點樣可以入到去個城堡呢？其實就係喺入口嘅時候佢會派一個吊灯，嗰啲蜡烛烛台嗰啲吊灯俾你啊，咁每个游客咧就会拎住个嗰盏灯仔咧，就自己行入去个城堡入面参观。咁其实有少少好似翻去以前一个系冇灯啊、冇电灯胆嘅时候嘅感觉。 但系黑噶，入边系黑噶， 系全黑嘅，冇错。咁所以每人就一个蜡烛吊灯。 几似用蜡烛探险嗰只感觉、 啊。是啊，因为个蜡烛其实虽然是蜡烛，但你知个灯光其实比较微弱啦。咁入到去呢可能你照明嘅范围好有限。咁头先我有讲到就是楼梯嗰啲位呢，其实大家真係要特别小心啲嘅。咁、但是非常之有嗰种气氛。 会唔会呢而家好多游客即係见你个蜡烛又冇乜光，把火啊自己攞个电筒出嚟即係攞开个电话出嚟个电筒呢着咗佢喺度照㗎呢？ 嗱，咁我又冇见到嘅，咁大家都好即系维持翻嗰个好感受嗰个气氛啊嘛，咁唔好破坏佢。 咁啊系，咁你横掂都去得咯，咁你梗系吓感受埋嗰度嘅气氛啦，系咪？ 冇错，因为其实都几得意嘅。我去咗咁多个城堡，呢、這个暂时系拉脱维亚入边唯一一个真系会俾个蜡烛吊灯你去参观嘅。咁同埋行嘅时候咧，慢慢行上去嗰个塔嘅顶咧，咁当然塔嘅顶上面就开始有啲窗啦，咁就有翻光嘅。咁喺上边你就可以望翻，因为佢唔系好高嘅啫，但系你可以望翻成个城堡嘅结构啊，望翻啲剩翻嘅地基喺度啊。咁我唔好怕攰，亦都唔好怕黑，系啦，勇敢啲行上去，咁就会有一个唔同嘅风景。 哇，都几多体验喎、啊！這个如果照你咁讲嘅话，都几值得去。即系我初头谂住城堡个个一样啦，咁起码我会觉得咧，我去城堡应该系一个好静嘅活动嚟，静态，譬如睇历史啊，欣赏以前嘅历史嘅一啲痕迹啊。但系咧，佢拎住个蜡烛之后咧，我就觉得好有一种咧冒险嘅感觉啊！即系都啱男仔去睇啊，就算唔中意历史，你觉得好玩？ 因为成件事就变咗啊，好特别啊！反而佢系因为呢一个嘅措施啦，所以特别令到多咗人认识呢个地方，咁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如果大家都遗忘咗嘅时候，其实呢个城堡就会慢慢冇人去复修啦，咁就可能再过多几年就一路风吹雨打就睇唔到噶啦，咁所以而家多咗人去，咁可能都系一件好事嚟，咁大家当然都要保护翻个城堡啦。 要啦，咁如果我想 join tour 嘅时候或者去玩啦，我应该跟即系当地嘅 local tour 定还是其实即系自己网上报都报到咁咧？ 其实呢个自己去到嘅，因为拉脱维亚个火车嘅铁路网络都发达嘅，咁所以其实只要搭翻火车或者巴士由市中心去一个叫彩西斯嘅地方咧，咁落车嘅时候其实已经到嗰个城市噶啦。 咁大家就可以谂一谂，试下去啦吓。咁如果去城堡有冇啲咩特别嘅建议，系点样去会好啲噶？ 都冇特别建议，唯一小心就系可能对鞋真系唔好着啲太过跣啊，或者高踭鞋就更加唔好啦。咁因为真系行路嗰阵时要比较小心啲嘅，因为嚟紧仲有个可能都可以讲埋嘅叫图雷达城堡啦，亦都系 呢個地方啦。咁其實呢一個城堡就一個國家公園入面嘅。咁頭先講到，咦，啱啱裝備有咩特別裝備呢？因為有啲嘅城堡，因為以前一定係森林入面噶嘛。咁而家我哋唔叫森林，變咗做一啲國家公園、森林公園。咁所以行出行入嘅時候，可能都會經過一啲嘅步道，甚或乎係一啲類似山路嘅地方。咁頭先你啊非常好嘅問題，簡直係著翻對好啲嘅鞋、舒服啲嘅鞋，咁你保護翻自己安全，咁其實行路都舒服啲嘅。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嗱，有兩個城堡啦。今集啊，第一個咧就叫塞西斯城堡，第二個係叫咩話？講多次先。 圖雷達城堡。 圖雷達城堡嗱，根據 一個國家公園入邊嘅。 係根據頭先 Stella 所講啦，即係個城堡個名就係嗰個地方嘅名嚟嘅。 冇錯。 圖雷達城堡就喺圖雷達嘅。 系， 系嘛？好啦，咁大家有机会咧就可以去欣赏一下唔同嘅城堡嘅，譬如头先嘅塞西斯城堡同埋图雷达城堡咧，都系有好多唔同靓嘅风景啊，俾大家咧好地去欣赏下嘅。好，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继续介绍先，唔该晒 Stella， 拜拜， 拜拜。 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让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天天渴望翻身。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 听完小白咁样讲咧，都想去下拉脱维亚。不过都系嗰句啦，去边都唔紧要啊，最紧要系边个同你一齐去啊， 同埋有得飞先至谂啦，大家。 系啊，咁啊，听过咧有邓小巧嘅作品啊，《与人同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轮到我彭仔啦，咁啊要打个电话俾阿罗启新 ，Cousin， 早晨。 早晨啊，话拉脱维亚呢个名听落都好暴力啊。 点解啊？又拉 又脱咁样 啊？摆脱啲嘢咁样系咪 啊？系啊，扯甩晒嗰啲。 系啊，唔好喺度扯开晒啦。今晚啊，头条新闻啊要睇。 系啊，今晚要睇啊，我哋成日咧都把口一口。 系咪最后五集啊？ 最后五集括弧加未知。 哦， 系啊，系啊，咁样啊，今晚咧就有啲咩内容唔知道，不过咧我就即系收到啲风咧，咁琴晚咧你知啦，啊，咁啊又话有一个即系港版廿三条出现啊嘛，吓，咁我究竟会唔会加落去咧？咁啊应该一定会噶啦， 嗰个系叫。港区国安法 系啊，系咁你讲呢啲嘢，大家唔明噶。你一讲港版廿三， 唔系啊，我今日读嗰个全名仲难明啊， 系咩？ 佢个全名好长噶，系啊，所以都系简单啲国诶，即系好似港版国安法咁，好似简单啲， 系咯， 容易明白啲。 嗯，咁啊，今日咧， 你会扮乜嘢啊？今晚 我今晚冇我份啊！ 哦，今晚安全啊！ 系啊，我尽量唔系好力知道发生咩事咁。 嗯，咁好啦，做观众今晚吓 吓。咁啊，另外咧，咁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啊，咁啊要睇下啦。咁好多慈善机构咧，包括呢一个咧拯救动物机构咧，因为疫情关系咧。啊，嗰啲筹款活动咧都被迫取消啊！啊，机构收入大减啊！ 咁点啊？ 咁啲动 物弃养啊， 有好多日常嘅医疗开支咧。 哦，个负担大咗好多啦。 呢一个市民减少外出嘛，领养数目又都大减咯。 可能啲义工都唔出唔到门，去唔到帮嗰啲机构去照料啲动物，系咪咧？ 究竟点搞啦吓？即系今晚系要了解一下啦。另外咧，影人影视咧就有呢个电影啊，叔叔啊。 啊 吓，即系我哋个成个电影行业都即系已经缩缩啦吓，缩晒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 缩缩攞咗好多奖啊，人哋 系啊。咁但系你话即系咪刚刚遇着啱啱咧？就系、是、今年咧，净系冇成个电影业啊，包括埋呢一个咧电影金像奖咧，都系咧缩晒吓，冇晒啦喺网上面。 咁大家都理解噶。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我自己咧，即系嗰阵时都听阿邓达志喺个节目里面介绍啦，佢话啊太保咁、啊、样，我哋即系基本上咧，霎时间边个太保啊？ 十三 系啦，要上网嘅时候一睇。哦，呢啲咪成喺啲即系武打电影里面出现嘅， 系咪做烂仔嗰啲啊？ 唔系，成日都要搭嚟搭去啊，即系成家班啊嗰啲咧。 龙虎武师 系啦，咁我估唔到佢要去，即系佢一个堂堂大男人要去做一个咧，就系、是、长者嘅 同志 啊。咁、啊、其实呢都佢都諗咗好耐啊嘛，因为有啲要 会唔会系你有啲叫做好 stereotype 咁啊，以为同志就一定要 佢啊，访问咗佢啊，佢话系啊，都挣扎咗一轮嘅。 哦，咁啊，今晚可以睇呢个日常八点半， 系啊， 就可以听到佢嘅自己亲身去表白嗰个嘅角色嘅挣扎。 冇错啦，啊，零距离科学都要睇啊， 点解？ 即系超人类感官啊，冇咗只眼可以有对耳代替啊，究竟系咩事发生啦？ 冇咗只眼有个耳。好啦，唔该晒罗启新。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国人大会议早上九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在奏唱国歌之后，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建国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的一次重大卫生突发事件。部分医护人员、干部职工和社区工作者等在抗疫时殉职，亦有患者不幸罹难，人大表示深切悼念，大会之后默哀一分钟。今次人大会议开幕，有2897人出席，符合法定人数。根据大会公布的议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之后，会解说全国人大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议案的内容。全国人大第十三届三次会议今日早上九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发表工作报告，当中有关港澳的部分提到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内地今年没有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全国人大会议今早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内地去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 6% 至 6.5%， 实际增长 6.1%。 内地人民网发表评论，认为今届人大会议双审议关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议案，消息令人振奋。评论认为，香港目前只是缺乏系统有效的法律规制和执行机制，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短板， 如今研究补上短板，填补漏洞，正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又说这一步关乎责任，合乎法律和实际，指香港回归23年，本地立法迟迟不能够推进，反中乱港分子利用这个空窗期频频挑战中央政府权威，宣扬和鼓吹港独、煽动、组织进行分裂国家的行为，严重威胁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建立健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有必要性和紧迫症，不可不为，不得不为，不能不为。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8度左右，吹和缓西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大骤雨，稍后雨势减弱，星期日、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早上1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71点，跌708点，总成交金额93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95点，跌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4.4，跌9蚊；阿里巴巴199.9，跌6.2。新上市的开拓药业系报20.4，友邦保险67.85，跌2.8；汇丰控股37.45，跌1.05；中芯国际17.2，跌3毫；中国移动56.8，跌9毫；港交所263蚊，跌8蚊；美团点评125.3，系跌2.2；小米集团12.36，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5，人民币7.114，英镑对美元1.223，欧元对美元1.095，欧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0,510点，跌42点。港金现价报15,98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07美元，卖出1,72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嘢咧，都系清理好噶啦。咁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墟港铁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墟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少少啫。咁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嘅坏车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都系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咁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西行就车多少少啦。咁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对出。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擎天半岛啊，就系、是、西隧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香港单车馆。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是、东区走廊东行去翻柴湾方向，近住李景湾有交通意外，咁有一带车多。就系、是、东区走廊东行去翻柴湾，近住李景湾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咁喺路面啊，港岛区方面，咁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东隧口噶。咁喺九龙啦， 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啊，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排到去 Mega Box 噶。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喺百胜阁路。荃湾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去加龙村。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喺象山村对出啦。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晨光第一线，外边咧就雷暴警告继续生效，去到今朝早上十一点半嘅，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6%。直播室点下人数先，阿欧 喺度， 芭比 喺度， 小白 到， 系仲有我彭仔， 情班长 系啦， 情班长佢由情班长开始做，跟住做到情班主，因为嗰阵时政坛分手，系依家做到彭爷爷， 系啊 个、品位与日俱升。 咁、其实都系年纪嘅问题嚟嘅啫。好啦，今日享乐时代咧，又系我好期待嘅、因为系林小姐， 系、啊冇错。我哋又可以去买下嘢啦， 真系需要出去买咩？ 呢间咧就唔使出去买嘅，即系我自己都好中意网购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因为喺疫情嘅期间咧，都建立咗呢一个咧中意喺网上买嘢嘅习惯。 哦， 系啦。咁不过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呢一样嘢咧，即系我都会想试一试嘅。嗱、我而家咧現成係冇買到翻嚟住嘅，咁但係點解我會得知呢樣嘢咧？嗱，除咗話係有一啲嘅網站媒體都有報導到之外咧，亦都係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就有一日影咗一張嘅照片俾我。咁我有個朋友咧就住喺日本嘅，咁、都係東京附近嘅一啲即係小區咁樣啦。咁佢突然之間咧就影咗一幅相咧，就係、有一個好似汽水機咁樣嘅東西， 係即係自助販賣機。 係啦，嗱，咁日本咧你都知道有好多呢啲咁样嘅自助贩卖机咧，系卖雪糕啊、汽水啊、零食啊等等啦。咁但系佢影俾我嗰部机咧，就系、卖口罩嘅。 咁唔系话香港而家都有啲咁嘅嘢咩？不过佢唔系攞嚟卖口罩，系啲慈善用途啊嘛。俾啲基层家庭攞个 QR code， 跟住去 do 就攞免费口罩啊嘛。 嗱、我朋友俾我睇过一部咧，个模式就唔一样嘅。咁佢话原来因为咧日本咧即系踏入咗夏季咧，个天气都好热啦。嗱，咁我相信咧香港人而家听紧收音机都会有同一个感觉。我自己每一日咧即系有时出外嘅时候咧，真系都会热到口罩里面咧都会有流汗啦。 系雾水啊，有啲雾水。 系啦， 都会有啲唔舒服嘅感觉嘅。咁原来咧，其实咧都有啲医生建议话咧，如果长时间佩戴口罩咧，都要小心啲，因为咧如果你佩戴口罩，尤其是系喺一个太阳底下猛烈咁晒一段时间咧，系会更加容易中暑嘅。 哦，系啦， 仲会有个控添， 系啊，口罩印咁样。有啲医生话夏天咧，如果以香港嘅夏天咧，真系要戴两个口罩咯，每一日 daily。 你话替换嗰个同事， 每一日即系譬如你 个 口罩咧，由朝头早当你翻工戴到食完 lunch 啊，大概 tea time 嗰啲时间你要换噶啦个口罩。一出完出去，因为你出过汗咧，如果咪噏住啦，跟住两点咧就戴你下半场咯，即系要好似踢波咁分上下半场咁样戴两个口罩。 如果再严格啲讲，话四个钟嘅啫嘛，只可以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咁我朋友咧，其实影俾我睇呢一部机咧，就系都系一个口罩贩卖机，但系佢嘅最独特之处咧，就系因为嗱，原来佢系用汽水机嚟到改装嘅。咁饮品机咧，你知道咧，佢咪会冻嘅入边啲饮品跌出嚟嘅时候。 系啊。 咁原来咧，佢呢一个嘅口罩贩卖机咧，个口罩咧就系摆喺啲类似啲饮品瓶入边嘅一个容器嘅，一罐罐一樽樽咁样嘅。咁原来咧，因为嗰个饮品机咧系保持喺四度嘅气温， 即系本身就系一个雪柜。 冇错，佢根本就系一个雪柜，一个冰柜。咁所以跌出嚟嘅口罩咧。原来咧就会凉浸浸 嘅，但系会唔会湿滴滴咧？你知溶咗系咩？ 佢有咁嘅需要咩？要将个口罩变做冰冻？ 系啦，佢就话原来而家日本咧好流行一款口罩叫做冰凉口罩啊。嗱、 哦， 所谓冰凉口罩咧就系有几种嘅特质嘅。咁最大嘅特点咧就系其实佢会用一啲比较上系接触到皮肤咧会凉浸浸嘅布啦、可能系啲丝质啦，系啦，或者而家原来有一种新嘅物料咧叫做 cool cotton。佢都系棉布嚟嘅，咁但系因为佢系一个非常之密度高嘅棉布啦，以致到佢好滑嘅。咁佢密度越高越滑咧，原来咧对于嗰个保留冻嘅温度嘅能力咧就会容易啲，即系保留到个温度啦。 系 咁而另外仲有一种咧就系嗱，而家你知道口罩咧，如果系布口罩嘅话咧，就通常都会咧。免一层防水布啦，里面嗰层可能就棉布啦，中间呢就会有一个隔层呢是俾你哋自己摄啲滤芯啊，或者中间即係有啲人会摄口罩唔顶摄滤芯唔顶啦咁。咁原来呢而家日本嘅所谓嗰种冰凉口罩呢最新嘅款式呢就係佢有埋呢一种类似好似退热贴咁上下嘅一啲质地嘅滤芯。即係嗱佢一边呢係真係滤芯质地喎，即係嗰啲叫做。 我嚟防病毒嘅。 系啦，防病毒嘅，但系另外一面咧，就系似嗰啲咧，即系譬如如果有人小朋友尤其是发烧啊，大人咧都会中意贴喺额头嘅，有一边系冰凉面嘅，亦都有少少似嗰啲肌肉酸痛嗰啲镇痛贴咧，嗰、种嘅系咪叫做啫喱状咧，薄薄嘅一层，即系有啲黏性咁样嘅。 是啫喱状咩？又唔冇又 唔 知系咪啫喱状， 黏黏地啦，跟住有少少嗰一种咁样嘅质地。原来咧呢一种滤芯咧，摄咗喺嗰个口罩中间咧，咁贴落块面度，咁咪好似真系有个、有个退热嘅， 即系好似嗰啲退热咩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作用就系令到你感觉凉浸浸。 系啦，咁所谓嘅呢一种设计，咁亦都有见过有啲嘅新设计咧，就系、所谓点样能够散热散得好啲咧，就系、因为而家咧就系、个口罩最主要就是覆盖到你的口啦，同埋鼻的部分啦。咁所以咧，佢除了是覆盖口鼻前腹的嗰腹部咧系密气，而且有三层之外咧，侧边咧两侧即系可能去到你的怪耳带啦， 面颊啊， 系啦，面颊嘅位置咧都是用一些比较透气度高，好似啲运动衫嗰啲梳窿布咧，咁样去整成嘅。咁啊，多了好多呢啲咁样嘅新嘅设计。 喂，讲开呢啲口罩咧，题外话可以讲一讲。我近排咧睇过一条咧日本嘅 YouTube 片咧，咁你知道日本人咧，小白应该。知道啊，即系日本有啲朋友， 你应该知道啊， 你应该知道 系啦， 有 压力喎， 好多人 唔知嘅， 真系嘅呢个，大家都知啊，日本好多人中意食天， 大家都知添，而家变咗，你都有压力啊， 即系日本人咧，好中意食烟噶嘛，依家仲系咁样啦， 即系中意食烟， 系啊，中意食烟啦，咁我唔知小白认唔认同啊，我就每次见到我都觉得，成日以为日本系都几文明嘅地方， 咁你见到咩？ 系咯，咁咧有一款新嘅口罩咧。日本出嘅 可以食烟， 系啊，可以食烟嘅口罩啊！佢中间咧，即系有个窿喺度， 自己剪噶系嘛？ 唔系啊，系真嘅研发出嚟噶， 即系可能系有两层咁样交叠，然之后你搲开少少就会有个窿嗰种。 系啦，佢唔系搲开少少有个窿，直情咧有个胶嘅位置。嗱，你试想做胶质嘅，有个圆圈咁样啦， 就俾你插支烟落去。 系啊，佢系一个烟草箱咧，同埋个口罩箱咧合并咁样做出嚟噶，因为咧 为咗。 食煙食到咁 啊！因為咧，佢話咁樣食煙咧係最，你有個口罩唔使替換之餘咧，又可以食到煙咯。 咁可唔可以飲嘢啊？ 我都覺得係啊！我見到好多人除口罩喺街飲嘢，如果用飲品口罩好似好啲。 我唔知道，如果用此舉去推論咧，係可以有埋飲品嘅口罩，即係珍珠奶茶口罩咁樣，嗰碌醋罐咁樣。係 啦，咁啊再推而廣之，應該有咧係食一啖飯嘅嗰種，啱啱好咧係食到一啖飯 嘅。我又唔知道，不過即係嗱，我離身啦，我唔係煙民啊，唔食煙，不過見到呢一樣，哇，咁都搞得掂，即係好有創意咁樣咯。 即係為咗食煙食到咁樣， 可以去到幾盡啊？係嘛？ 何必咧？ 好有趣啊！呢啲口罩。 咁但係咧，芭比介紹嗰啲咧，就對於夏天仍然要戴口罩嘅我哋啊，好有機會係咁啦嚇。 係啊， 就聽落咧。好似啱使啲， 正氣啲，正氣啲，係。 因為其實真係好多人都會出現頭先我講嗰種，即係戴到好焗啊，或者啲皮膚覺得咧係好濕啊，或者係好黏住個口罩。因為尤其是可能大家如果戴開啲醫學口罩咧，嗰隻布你知道唔索水噶嘛，其實入邊，咁你變咗就真係焗住咗好多嘅啲霧水啊，或者汗水喺個口罩入邊啦咁。咁所以咧，其實咧都有人講過話，其實夏天咧可以不妨真係自己都試下用下啲布口罩。因为咧，而家香港亦都好流行，有好多布口罩工作坊咧，咁就入边会有一层类似啲 B B 沙巾咁样咧嘅棉布。咁呢啲棉布其实系比较索水噶嘛。咁可能咧，你夏天戴嘅时候咧，学阿 O 话斋都同样系替换，但你就变相系好似有个手巾仔喺度咧，就索紧一啲你自己唔中意嘅一啲油啊或者汗啊咁。咁你再换一个新嘅时候，可能戴翻一个医学口罩咧，就可能会舒服啲咯。 同埋布口罩又潮啲咧，有好多好靓嘅，有唔同嘅款式咁樣咯， 咁啊，不過都係最緊要個功能係咪真係可以隔絕到病毒先？咁啊，如果係可以做得到嗰樣嘅，咁啊咩款都冇所謂啦。 係啊係啊。 喂，咁但係最實際啊嗰樣嘢，你個朋友啊，即係話翻俾你聽喺日本而家興呢一啲嘅產品，咁個產品貴唔貴先？ 嗱，頭先講有幾個品種啦，即係有啲就淨係遮住口鼻嘅，咁啊以至到有啲係可以攝到一啲嘅冰涼濾芯落去嘅咧，價格咧我見佢大概咧最平嘅咧大概1000 yen 一个，最贵嘅咧就2000 yen 一个，咁咧声称都系因为可以洗得嘅，都系啲布口罩可以重用50次啦，咁同埋可以洗啦，咁同埋咧好多咧都系而家附带咗好多功能，你知咧啲 product 通常都会越出越多功能噶嘛，除咗话即系可以洗、可以防菌、防花粉、防尘之外咧，仲防埋 UV 嘅，咁亦都有啲咧新款系 即系你都冚住咗块面咯，梗系防 UV 啦，你冚住张棉胎出街，梗系防 UV 啦。 因为咧好多女士咧，嗱唔知道你有冇研究啦，即系会出斑斑嘅夏天嘅时候。咁咧嗱，因为有啲口罩咧，譬如我而家戴紧呢一款咧，其实系遮唔到两个面珠嘅颧骨位置嘅。 系， 咁面大啫系咪？ 系都系，都系。咁亦都可以 啦。我留咗手啦， 黑 嘢。 嘿，我唔怕 嘅，系我 留咗手啦。我都唔怕，唔系佢知道我冇所谓，同埋我亦都觉得有所谓。 我哋啲同事好大方噶，其实 系啊， 真系啊，好烦你哋。 同埋都要话俾人知，如果啲好似我咁样咧，面大嘅女士咧，即系都可以选择下有啲咧款式。点解所谓防 UV 咧？佢真系嗰个位系遮得高啲嘅，即系可以遮埋个颧骨位置咧，咁就可以冇咁晒到起。 咁系咪？咁系咪 W 型噶？佢嗰个面罩个口罩， 但系佢咧嗱，有啲口罩嘅形状咧就系好似一个雀仔型嘅。点解雀仔型咧？因为雀仔个嘴咪尖嘅，喺个鼻嘅位置会啄高少少，然后呢度凹翻低啲啲，呢度又再包高少少，即系一个波浪型咁啊！你当佢 听众系唔会知你 有少少似 W 型咯，不过系比较圆滑啲嘅 W 型 咯， 系咯流线型啲咯， 咁啊遮到，即系你常常睇到啲外国电影嗰啲外国女仔好中意嗰啲雀斑嘅位就可以遮得冚啲咯， 系啊系啊系啊，都可以选择下呢啲唔同形状去保护自己嘅皮肤咯。 好，咁啊使唔使扑噶？ 暂时唔使住嘅。 哎呀，竟然 之后唔知啊。 저리 번져와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Some girl mata Kiss me baby baby 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边位听众啊 ？Phoebe 啊，早晨啊， 早晨， 早晨， 早晨啊，咁多位，早晨啊 ，Phoebe 你好， 有冇撞音啊？ 冇啊，冇撞啊， 把声好靓。 我开咗嗰啲我唔识叫乜嘢，揿咗去可以抗音嗰啲。 哦， 阻住你啫嘛， 唔需要。OK， 而家总之 OK。咁直播室我哋有阿小白啦，有阿 O 啦 ，Barbie 啦，有阿彭仔啦。咁啊 ，Phoebe， 你今日呢个点唱想点俾边个听噶？ 点俾我两夫妇啦，两公婆咧就希望咧百年到老啦，我哋咧能够永结同心啦，开开心心永远系咁生活啦。 啊，好似新婚咁喎， 系咯， 系咯， 讲到好似新婚咁嘅你哋。 我先生成日都咁讲喎，我哋结婚十几年啫嘛，唔系咁耐系咪啊？我系啦咁。 系啊，快乐不知时日过啊，呢啲就。 但系实质结咗婚几耐啊？ 47年咯， 哦，哇，即系咁多年都仿如系新婚咁甜蜜喎、啊。 多谢晒上天保佑啦。我哋又错，我哋系即系由细个相识啦，所以即系嗰种感觉系好似好 系青梅竹马，算唔算系啊？ 吓、 啊，系咪青梅竹马？ 我识我先生咧，系我哥哥同学嚟噶，咁咧就喺附近住嘅，咁系自然我屋企度噶，咁我嗰阵时咧得两岁大嘅啫，咁一路咁样一路大家系咁样都系同埋街坊一齐住咁咯。 哇！你得两岁嘅时候，佢已经睇中你啦。 嗰阵时仲未睇中， 都应该有啲缘分牵引住啦。 系啦系啦， 相识在同 年。完全冇噶，我仲叫做叔叔噶咋。吓、啊，嗰种感觉系冇噶，不过系哥哥啊、叔叔啊咁，咁嘅感觉啊，就完全系当佢系再多个哥哥咁嘅啫。 好啦，咁阿 Phoebe， 咁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趁住今日呢个点唱咧，再同阿先生讲啊？ 我希望我哋希望咧佢能够身体健康啦。佢事关喺12年嗰阵时咧中咗风啊。而家都行得㗎，就慢弹慢，即係仲係半边呢就有问题囉。咁我哋两夫妇呢能够百年到后啦，百年到后啦，大家都係 一路白头到老啦。 係呀， 係 好，系咯，因为好行落去咯。 嗯，有啲紧张啦，已经开始讲 系 嘛？ 有啲紧张啊！我最开心咧就系旧2018年嗰阵时咧。我就結婚周年啦，又係母親節啦，一齊嘅生日，一齊好似生日啊，咁啊而家一齊曬咁啊，一齊慶祝我辛苦又做咗個蛋糕咧，寫住45周年嘅， 哇， 好開心啊！我有四個孫，係 好開心啊！我哋都感受到，咁啊，所以咧都祝福啊 Phoebe 啦，同你先生啦，即係大家咧都係恩愛到老啊嚇！咁啊，今朝早揀咗鄧麗君一首歌，就係《我只在乎你》。 如果有那麼一天，你說即將要離去，我會迷失我自己，走入無邊人海裡，不要什麼諾言。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 时间差唔多啦。 哎呀，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先见啦。